半島南部以及太平洋部分沿岸地區發出海嘯警告，並且對夏威夷州發布海嘯預警。美國科技巨頭 Google 和 Facebook 宣布將會要求美國僱員返回工作場所之前先接種新冠疫苗，並且研究在未來幾個月將有關要求擴展至其他地區的僱員。Google 表示，因為醫療和其他受保護原因而不能夠接種疫苗的員工將可獲豁免，期望措施讓所有人在辦公室重開時更加安心。Delta 變種新冠病毒導致美國的新增確診個案回升，總統拜登較早前表示，正是考慮要求超過200萬名聯邦僱員接種疫苗。加州和紐約市亦都宣布要求公務員接種疫苗或者每個星期進行檢測。不過一直有意見批評強制接種疫苗或者檢測是侵犯個人權利。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下昼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其中上水附近同大屿山北部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喺西南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5点，升841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1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5点，升4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2元，升44.8；美团228.4，升19.8；阿里巴巴197.3，升14.1；盈富基金26.84，升8毫；港交所500元，升27.4；药明生物124.6，升5.5；比亚迪股份231元，升20元；中芯国际26.4，升1.25。小米集团25.9升8毫，友邦保险92.05系升3.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5，英镑10.849，瑞士法郎8.561，澳元5.754，加元6.238，新西兰元5.438，欧元9.234。每百日元对港元7.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82点，升200点。港金现价报1687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3美元，卖出1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都有龙尾噶啦，排到去北角正。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菲林明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因为较早时是有工程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士美菲路。野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段比较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

裏面咧，即係真係好多市民即係喺度睇啊！即係哇，即刻拍手啊！即係贏嗰時候好開心咁樣。咁呢個我相信係好多年嚟都未見過， 好耐冇見過咁熱烈嗰、那個即係睇奧運賽事嘅氣氛 啦。係啊，唔係以往有咧，就多數都係咩譬如足球啊，即係嗰類嗰啲啊。 係 咁啊，你話奧運咁而家奧運再係香港隊咧，即係好老實呢、這個就係、是、 成績好好啊，今屆 好少可嘅呢、這個。 咁先講一講今屆港隊嘅成績先啦。咁啊，除咗頭先都講啦，即係張家朗攞到咧男子花劍個人賽嘅金牌之外咧，亦都見到咧何詩蓓咧就喺女子嘅200米自由泳咧攞到銀牌啦。今朝早咧亦都喺呢個100米嘅自由泳初賽咧，何詩蓓亦都係咧游出破咗亞洲紀錄咧係晉級嘅喎嚇。咁而另外咧就係羽毛球嘅混雙啦，鄧俊文同埋謝影雪嘅配搭咧，今日雖然係挑戰中國隊頭號種子失敗啦，不過咧仲有聽日嘅銅牌戰咧就可以爭取銅牌嘅嚇。而另外一啲嘅項目咧，譬如話滑浪風帆咁啦，港隊嘅代表陳希文、鄭俊良咧，都仍然有咧爭取呢、這個獎牌嘅一啲機會嘅、哦。咁所以都見到哇，今次真係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嚇，仲有即係講緊嚟緊咧，都會有男子花劍嘅團體賽啦嚇、又可以見到張家朗嘅出戰啦咁。我今屆嘅港隊成績真係非常相當之唔錯啦嚇。咁、但係大家當為運動員鼓掌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好多嘅焦點啊、期望啊嚇、傳媒嘅鏡頭啊，就落咗喺呢啲嘅運動員身上面。其實對於運動員嚟講，可能個壓力咧，即係不足為外人道，真係即係實在咧，係好多嘅一啲嘅心理壓力咧，可能係存在都唔定嘅。 係啊，因為今次咧就大家關注港隊啦，咁啊港隊嘅成績啊表現，咁係其中咧好多香港嘅觀眾咧係留意嘅。咁、但係可能咧係忽略咗啲嘅咧，就係、是、外邊啊，即係啲外國嘅運動員咧，就因為即係心理壓力呢樣嘢咧，就係、是、要退出比賽啊等等咧。咁呢啲咧其實喺外邊咧，尤其是英文媒體裏邊咧，反而係大新聞嚟嘅。係 啊， 咁啊尤其是係美國啊，即係叫做而家嘅女子體操嘅即係體操女王啊咁呢個拜爾斯嘅退出咧，就當晚喺呢、這個即係英文嘅媒體啊。咁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嗰啲，你手機不斷彈出嚟咧，呢個係差唔多大新聞嚟 嘅。 係啊係，即係大過當時我哋講緊啲美股啊點啊，大過甚至啊拜登又講啲乜啊，咁係不斷地報咧，就係好緊貼，因為咧呢、這個拜爾斯好犀利啊，佢喺里約嘅奧運嘅時候攞過四金嘅。咁、今年再即係遠征日本啊嚇，即係喺呢個東京奧運咧，大家都睇好佢嘅。咁啊，即係差唔多喺呢個體操界咧係一個即係差唔多最頂級嘅一個體操運動員啦。咁而佢退出咧，佢自己就係直認咧，佢因為一啲心理壓力咧，係要退出呢個比賽嘅。咁另外都有嗰啲類似相關嘅咧，就係、是。今年奧運嘅時候，即係點勝火嗰位，即係日本嘅運動員啦，網球員啦，大阪直美啦，亦都係退出咗嗰、那個即係亦都係因為即係輸，佢就冇話退出 輸咗啊， 佢輸咗嚇，好早就輸咗啦。咁亦都係一個新聞嚟嘅，因為大家都好睇好佢啦，因為你知女子佢嗰個成績一直都好好啦。咁亦都係早前咧，大家知道咧，佢打完一場比賽之後咧，就拒絕出席嗰個記者會啊。咁咧就當時 嗰時五月嘅法網嚇， 係啊，咁啊當時就都即係話即係網球界嗰啲，亦都係即係話因為有個規矩嘅咧，一定要出嚟咁。咁當時都係因為啲心理壓力啊咁。咁類似啲咧，其實都接連出現咧，就開始令到好多人咧關注咧，到底運動員其實咧係咪真係除咗喺運動場上啦，即係接受呢個壓力之外咧，其實原來心理上咧好多咧亦都係即係承受好大呢種咁嘅壓力嘅。 係見到咧，即係頭先你講啦，即係關於美國嘅女子體操運動員啊，拜爾斯啦。咁啊，今次係接連退出咗咧，就係女子團體嘅決賽啦，同埋咧就係女子個人嘅全能決賽咧。都是退出了的。咁咧，今次亦都系佢坦白咁承认咧，系有一个嘅有啲心魔咧就搏斗紧。咁同埋咧，我心理健康嘅问题。咁佢觉得心理健康咧就比运动更加重要咧，而决定退赛。咁呢样嘢咧就对于啊，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好多嘅美国传媒咧。都好似主流嚟講咧，都係支持佢呢個嘅決定啊。咁睇翻咧，其實一啲嘅分析都講啦嚇，過往一段時間咧，公眾啊嚇外界咧，對於運動員嘅精神心理健康咧，未必好重視 嚇。 對於一啲運動員嘅精神壓力咧。有啲人可能會覺得係個心理質素唔夠強，覺得佢軟弱， 而去到咧就係退縮啊，或者係未準備好做嗰個比賽。咁、但係其實睇翻咧，真係有啲嘅講法咧，就係話，譬如面對一啲壓力嘅時候咧。有啲人咧係直頭成身震啊嚇，冇、辦法集中精神咧去繼續去做嗰個比賽。咁其實真係一個精神健康嘅 一個問題 嚟㗎。 係啊，因為運動員咧，其實大家有啲運動咧就知道咧個心理質素緊要嘅，尤其射擊啦，即係槍啊同埋箭嗰啲咧，大家都知道咧，即係你嗰個水準啊，其實係好係於你嗰個精神狀態或者個心理狀態嘅。咁今年裏邊咧，何詩蓓嘅贏咗個銀牌之後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其中一個嘅訪問咧，都留意到佢講咧。佢話平時練習比賽咧，就係八成咧就係嗰個體能啊訓練，兩成咧就心理狀態。咁佢咧到出賽嘅時候咧，就係調翻轉頭嘅。佢出賽嘅時候咧，係八成咧可能要係於你個心理狀態係咪維持得好。咁其餘咧先至係講緊嗰個即係訓練啊，或者當時現場表現啊咁。咁佢作為一個即係咁頂級嘅運動員啦，佢描述到呢個狀態出嚟咧，可以見到咧運動員對於自己個心理狀態或者承受壓力嗰種睇法咧，原來佔個比重是真的相当重要的。 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各位喺睇呢个奥运赛事嘅时候，当然啦，就为住大家支持嘅运动员去到打气鼓励啦吓。咁但系当即系运动员可能真系出现一啲嘅精神心理健康嘅问题嘅时候，大家都真系应该要关注一下，就系即系唔好咧对佢哋即系有一个太苛刻嘅一啲批评啦吓。咁同埋嚟紧呢段时间咧，我哋都希望咧揾嚟一啲唔同嘅人士去讲下咧，即系究竟运动员嘅心理状态系点嘅咧吓，有乜嘢嘅做有咩嘅工作可以关注到吓，保护到佢哋咧咁。咁而即係有啲乜嘢嘅譬如賽事嘅期間，又有啲乜嘢可以係幫到佢哋啦嚇。咁如果各位嘅聽眾都對於今次即係一啲嘅運動員嘅表現啦，有啲乜嘢意見嘅話，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風傾下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7月29日朝早7点。全港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今日起向冇在网上预约的70岁或以上的长者派发即日筹，等长者到接种中心打针。 我是独居老人来的，又没人帮我，攞手即日打咪好啲咯。好多长者啊，想打的又不识上网，咁点啊？ 11点，中大医学院联同香港辅导教师协会就本港学生同家长的肠胃同情绪健康进行问卷调查。發現大約兩成半受訪學生和一成家長有中等至到嚴重程度的腸易激症狀。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腸胃及肝臟科教授胡志遠： 血清素等等就是用來醫焦慮、抑鬱等等情緒病，但其實身體只得 5% 的血清素是住在腦部裡面，另外 95% 是住在腸胃那裡。患者同時間是長期壓力、長期失眠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不單止對腦部是有影響，而是對腸道的血清素都是有一個影響。 一年四日的香港國際旅遊展今日開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致辭時說，旅遊業短期內難以全面恢復，但可以透過科技的應用為日後接待旅客做好準備。邱騰華：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often travel virtually first. How to build a platform, how to sort of gain back the momentum, how to get our tourists prepare themselve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is always a very essential tool.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 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大家对于今次嘅运动员嘅表现有咩睇法咧？以及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咧，运动员面对嘅一啲精神同埋心理嘅问题有咩嘅睇法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嗱，陈景祥啊，不如我哋都请嚟一位专家同你倾下啦。 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有美国应用运动心理学会注册顾问，亦都系咧运动心理学家卢卓恒啊。卢卓恒你好 ，Hello， 大家好， 可唔可以先讲一讲咧运动心理学系咩回事呢？其实你哋运动心理学家又会系同运动员系点样合作法噶？ 嗯，是啊，其实我的工作呢主要呢就是围绕住呢同一些运动员的合作里面呢就希望可以传授到一些的心理学的技巧或者训练给他们啦，咁令到他们的临场发挥是可以做到最好的。咁好多时其实心理学的技巧呢包括是可能一些自信心的提升啦，又或者是怎样去集中得好一点啦，究竟怎样在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怎样应对法啦，咁呢啲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即係可能熱門啲嘅，或者運動員都會想了解多少少嘅議題嚟嘅。咁其實都係一個長期嘅合作關係咧，因為心理學嘅訓練其實都係應該係一年四季都做嘅咁樣咯。 咁我哋今日關注到運動員嘅心理健康啦，其實你觀察過咧？運動員可能在即出賽的時候，尤其是即奧運啲咁重要、咁大型嘅賽事啦，會面對啲乜嘢嘅精神同心理健康問題？ 或者我会先讲咗一啲，譬如可能系真系同真系临场发挥嘅相关嘅问题啦。咁当然包括就会系可能系一啲信心嘅问题啦，即系隔篱线话有一个系一个真系世界级嘅运动员，但系自己又唔系，咁可能会有一啲比较嘅情况发生啦。咁信心会可能相对地会减低咗啦。甚至乎咧，有时咧，其实有一啲运动员咧，可能会系倒翻转头嘅，系如果譬如我打网球或者打羽毛球，我对住嗰个对手，我觉得我唔应该输嘅，咁可能其实个压力会反而仲大，因为佢觉得佢系可能以一个唔输得嘅心态咁去打，就唔系一个赢嘅心态咁去打。咁所以呢一啲就会系比较 performance 多少少嘅一啲嘅，即系可能会面对嘅一啲咁样嘅压力咯。咁当然其他嘅压力就会包括系可能系球场意外嘅压力啦，包括系可能社交媒体啊，或者可能系俾人即系抨击啦，或者系 comment 即系自己嘅表现唔系咁好啊，又或者可能系对佢自己嘅代表嘅嗰个地区或者个国家嘅嗰、那个即系做得唔好嘅时候嘅带嚟嘅一啲后果啊嘅一啲压力咁样都会有嘅。 嗯，陆秋华，我想问一下你头先分析嘅时候咧，你讲话个心理技巧咧，就 系、 包括咗自信心提升啦，同埋嗰个临场嘅时候要发挥啦。嗱，咁呢个咧就都明白嘅。譬如话你真系遇到啲强敌嘅时候咧，你真系都有啲胆怯啦。咁、但我哋而家睇翻头先，我哋都讲过啲资料咧，今次里边咧有啲即系话有承受到心理嘅压力啊，或者即系话暂时唔比赛，你要专注个人精神健康。咁嗰几位咧都系最顶级嘅，即 系 照计佢哋应该已经我哋成日讲嗰啲体育场上已经差唔多接近无敌啦。咁咁佢哋点解个焦虑或者佢个压力又来源自边度嘅咧？其实。 其实呢我们不应该归纳呢即是世界顶尖的运动员即是可能见过世面啦，所以他的压力就不应该要有啊，或者是他应该比一般人 大。我觉得有机会有这些问题。 或者难明白啊，或者难明白啊，为什么他们都会有呢？ 其实他们可能有一些的譬如可能因为他都是代表美国啦，他相信其实他都会可能有机会有一些的包袱啦。其实当然这个不肯定的，即真的要问了当事人才知道的，但是这个会是其中一个例子。咁即系所以，譬如如果我哋对比起，譬如一个香港队嘅一个选手或者一个运动员，同一个譬如可能系代表学校嘅一个即系学界嘅一个运动员，其实学界嗰个运动员虽然嗰个层次未必去到咁高，但其实个压力未必系比香港队细，因为佢都会有压力嘅来源，可能佢嘅压力系嚟自学业啊，或者系甚至乎即系可能系其他屋企人俾佢嘅期望嘅压力咁样样咯。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话一定就觉得即系世界级嘅运动员其实就。因为他、有很多的比赛经验，所以就没压力。 他们有他们的压力、 没错。 但是郎昌，我也想问一下你，尤其是运动员被人一般印象都很阳光的， 是 一个是很开朗、那种的。但是他们是承受这些压力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大家会觉得容易处理一点？就是你即运动的人，你知道是经常那种很正面的，被人觉得是。为什么又会原来他们会有时候很深陷于这样的心理压力里面？咁、那个状态点解会出现咁样情况啊？其实。 我谂咧，其实咧，其中一个原因啦，或者个主因啦，就系因为咧，其实运动员咧，佢都系一个身份认同嚟嘅，即系我哋睇佢系一个运动员，咁系就系佢嘅 identity 啦，或者佢想俾我哋一般人认识嘅嗰个 identity 系一个运动员。咁好多时咧，即系大家都会觉得运动员系一个打不死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总之无敌嘅，咩都唔怕嘅，同埋咩即系唔会分散注意力嘅，唔会即系总之唔会系即系因为压力。所以咧就會搞到 perform 得唔好啦，因為佢哋永遠都好好嘅做得咁樣樣。但其實咧佢 一個人，無論他是運動員又好，音樂家又好，其實什麼都好，他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身份的、 嗯、 即包括其實除了運動員之外，他都是一個普通人，他都會面對我們普通人會面對的、壓力，他都會是、即經歷我們普通人的一些傷痛啦，或者一些感受啦，所以呢其實呢、有很多時候運動員站出來講話、我覺得我自己其實可能要照顧我自己先，可能心理上面的健康啦、嗯、其實他是想表達一件事，就是其實我不是只是得運動員一個身份、嗯、我其實都是好像一般人這樣，我都會經歷一些情緒上面的起伏的、嗯、這樣、 啊啊、盧卓恆，我想問一些實踐一點的問題，因為呢一些運動員呢都講，即是分享他們、面對一個很嚴重壓力的時候出現的症狀，就是譬如說是、 嗯 全身震、呼吸困難、又或者是、沒辦法再集中精神，或者是方向感都喪失等等。其實即當一個運動員去到什麼的症狀或者程度，先至係需要去考慮啊，係咪仲適合咧繼續嗰個比賽咧？而即係譬如你哋運動心理學家現場可以點樣幫佢哋噶？ 首先第一樣嘢就係運動心理學家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同運動員嘅一個長期合作咁先至有效、嗯，因為我哋會睇成即係心理學嘅訓練係一個 mental muscle， 即係我哋會當得好似肌肉咁樣，即係其實長時間、嗯、一年四季其實我哋都係需要訓練住咁樣先至會有效嘅。咁、嗯、所以如果你話啊臨場其實可以講啲乜嘢幫到佢咧，其實係好靠我哋之前同運動員鞏固咗嘅嗰個互信嘅嗰個關係，咁、嗯、我哋講嘅嘢先會有效嘅去到嗰個位。係啦，咁至於你話回應翻，即係頭先你話究竟去到一個乜嘢嘅位，或者有啲乜嘢嘅症狀，我哋先至知道要停落嚟咧？咁其實咧，我會覺得咧，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佢自己嘅唔同嘅身體反應嘅，可能你會頭痛，可能我會肚痛，可能佢會手震嚇。咁其實我哋要先留意住，其實究竟我哋平時比賽嘅時候會有啲咩症狀咧？究竟我平時喺我嘅心理學嘅訓練裏邊，我會點樣應對先至適合咧？究竟我係接受有一啲咁樣嘅身體嘅反應，但係我同一時間都可以知道我個 focus 應該擺喺邊度，咁我個比賽就會做得好啦。還是係我究竟係應該令到我呢啲身體反應唔好有咁大嘅反應？即係譬如可能啊，我嘗試下去做一啲嘢去令到我。 盧卓恆，唔好意思，因為聽新聞啊，咁我哋轉頭再同你傾多一陣好嗎？ 好啊，好啊。 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都是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的其中一宗输入个案患者是33岁男子，今个月25号由坦桑尼亚抵港，之后入住青衣华日酒店，并无病征。另一宗输入个案涉及46岁男子，今个月25号由美国抵港，入住红磡香港嘉里酒店，他前日出现病征，其后确诊。另外，衛生防護中心尋日接獲通報，一宗在英國確診的個案，涉及一名46歲男病人，今個月15號離港前往倫敦。患者在潛伏期曾經居住的銅鑼灣香港柏麗酒店，已經在昨晚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在今個月4號至到28號期間，曾經身處有關地方超過2小時的人士，需要在今個月31號或者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到訪政府統計處，了解人口普查服務中心的工作。聶德權得悉，疫情之下很多市民選擇填報網上問卷。政府統計處亦都為協助少數族裔人士完成人口普查問卷，安排人口普查服務中心特別為本港的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爾裔人士提供烏爾都語、印度語、旁遮普語和尼泊爾語的即時傳譯服務。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印度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发言人赵立坚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的官方人士與達賴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美方與達賴集團進行接觸，採取什麼形式都違反美方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不支持藏獨，不支持分裂中國活動的承諾。趙立堅是強調美方應該重信守諾，停止利用西藏問題、涉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對藏獨勢力從事反華活動提供任何支持。中國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自身權益。為鼓勵更多民眾接種新冠疫苗，美國紐約市長白思豪宣布，市民由市政府營運的疫苗接種中心預約打第一劑，將可獲100美元現金獎勵，當地星期五起生效。紐約市累計已經為當地民眾注射超過900萬劑新冠疫苗，超過59%的人口已經接種至少一劑。但是白思豪認為並不足夠，民眾未接種疫苗可能同大量不實資訊在社交網站流傳，令人產生恐懼有關，強調讓每個人都接種疫苗才符合全市的利益。被問到獎勵會不會適用於早前已經打針的人士，白思豪感謝他們為自己、家人和社區做了正確的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咁喺观塘道因为爆水管咧，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有爆水管咧，而家快线系封闭噶，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咁就系红隧港岛入口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況在港島薄扶林道去中環方向近河東夫人紀念堂，因為較早前工程，現在交通都是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福慧苑。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的龍尾在果欄。在新界天水圍的天影路去濕地公園方向近天華路一段擠塞，現在車龍排到去嘉湖山莊。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將軍澳的寶豐路因為水管急收，現在去怡心園方向近欣怡花園的慢線仍然是封閉。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剑击嘅选手张家朗男子花剑个人赛咧攞到金牌啊！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 香港系依几年嚟进步好大，以前系当人哋系偶像啦，到而家我哋甚至可以战胜你。 花剑全职运动员廖文希： 张家朗系未有得放假住，因为嚟紧全运会，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运动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言论自由，言论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咧，就係關於運動員嘅一啲心理健康問題啊。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陳景祥喺度啦。而頭先咧，我哋就係同一位嘅運動心理學家咧傾緊啊。繼續請翻佢出嚟先。佢就係咧係美國應用運動心理學會註冊顧問盧卓恆啊。盧卓恆你好。 Hello， 你好。 今次嘅港队嘅成绩都相当之唔错啦，咁都令到咧好多人咧就系好关注啲运动员嘅动态啊，佢哋啲表现啊都好关注。咁变咗其实就个传媒焦点啊，公众嘅关注咧系好强吓，即系可能都几前所未有咁强啦。你觉得其实对运动员嚟讲系好事定系坏事呢？ 我諗兩睇啦，即係睇下究竟嗰個運動員識唔識得應對呢一啲咁樣嘅，突然之間可能啊變成眾人嘅目光啊，或者即係其實都好睇自己嘅性格同埋究竟識唔識得應對嘅，係啦。咁所以譬如可能有一啲嘅運動員咧係比較內斂啲啦，或者可能係或者佢係比較靜啲嘅，即係內向啲嘅運動員嘅時候，可能就未必好習慣啦。譬如可能其實之前大阪直美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佢自己都知道，即係除咗佢自己都發現自己有心理上面嘅問題之外咧，其實佢自己都知道佢自己嗰個個性上面都係一個比較內斂，唔係好中意即係個人個目光喺佢度嘅一個運動員嚟嘅。咁我覺得其實運動員都要先了解咗自己究竟乜嘢嘢可以 handle 到，乜嘢嘢可以 handle 唔到，咁亦都諗埋一個相應嘅應對方法咁樣咯。 嗯，阿盧卓恆，你喺度提到咧，就係關於嗰、那個啊，即係啲運動員咧喺期間嘅時候都會受到啲社交媒體啊。即系网上啲信息有阵时都会影响到个情绪噶啦，咁呢方面你点样处理嘅咧？譬如会唔会系比赛期间叫啲运动员不如熄晒手机先啦，唔好再上 WhatsApp 啦，唔好上社交媒体，会唔会系咁系比较最直接啊？ 这个可以是一个即是燃眉之急可以解决的其中一个方案啦。咁但是呢其实呢即是如果是无论是教练又好啦，我觉得运动心理学家又好啦，如果他本身其实跟那个运动员有长期的合作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在那个心理学那个训练，即是讲緊譬如可能在讲緊奥运的半年前或者甚至乎一年前，其实应该如无意外都会已经进行緊即是心理学的训练㗎啦。咁譬如那段时其实就已经要习惯，譬如在一些平时的 local 的比赛啦，或者甚至乎去海外的比赛，其实已经要进行这件事，已经要实行了。即是譬如可能是两日前，其实我们就不玩社交媒體啦，或者我哋淨係覆 WhatsApp 嘅啫，我哋就唔會覆其他嘅，即係譬如玩其他嘅 app 嘅咁樣，等嗰啲運動員習慣咗一個咁樣嘅模式去比賽咁樣樣咯，係啊， 即係都要佢集中精神嘅喎，即係唔好睇住啊，即 係當然啦，譬如可能有一啲當然其實我覺得因人而異嘅，有一啲運動員咧可能覺得社交媒體譬如幫到佢咧，係令到佢可以更加有動力，更加有個團伙嘅，譬如可能睇一啲鼓勵嘅説話，咁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即係其實都好睇究竟嗰個運動員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运动员，他究竟什么会可以帮到手，是啦，这样。 好啊，唔该晒卢卓恒，多谢你。 系， 卢卓恒咧就系一位运动心理学家嚟噶。咁各位听众对于今次运动员嘅表现，以至到咧运动员嘅精神啊、心理健康，有冇啲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我哋继续睇罗马帝国衰亡史嘅一啲比较萧叔觉得写得好好嘅句子，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可以学习下。呢个句子唔系话好特别嘅，但系我觉得佢系形容得非常之精准，同埋咧系好简短。佢讲嘅大概意思就系咧，由于罗马帝国嘅国力已经好强大，已经无需要咧再靠不停打仗咧去到扩大自己嘅版图啦，因为打仗嘅风险咧就会好大嘅。OK， 相对比佢 potential 可以获得嘅利益，咁呢个句子咧佢就好型嘅。大家听一听 ，Rome in a present exalted situation， 而家佢已经咁强大啦。Rome in her present exalted situation had much less to hope than to fear from the chance of arms. Had much less to hope than to fear from the chance of arms. The chance of arms arms 是即武器啦，咁但係 arms 嘅意思就係指打仗啦。咁 the chance of arms 咧，即係打仗嘅不確定嘅因素。咁但係就用四隻英文好簡短嘅英文字咧，就講咗呢個打仗即係唔知邊個贏，而呢一個不確定嘅因素咧，係當你一個國家嘅國力咁強大嘅時候。你就冇需要再用咁多精力去不停打仗，因为你个风险会好大。OK， 而你可以得到嘅其实又唔系好多，相比起呢一啲小国，就可能会好想以小博大咁样啦。咁咧就系、是、一句好简单嘅句子，就表达咗呢个比较复杂嘅意思。Rome in her present exalted situation had much less to hope than to fear from the chance of arms。寫得非常之精准同埋简短嘅句子，呢一啲咁嘅写作方式大家都可以不妨学习一下。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43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陈景祥喺自由风呢度啦。陈景祥啊，都讲到咧就系关于而家嗰啲嘅我哋嘅港队嘅运动员咧，可以话真系好犀利啦吓。我哋头先都讨论过一啲运动员所需要面对嘅压力啦吓，咁所以或者系即系一啲嘅心理质素嘅问题啦吓。咁所以今次见到咁多嘅一啲嘅挑战之下啦吓，面对好多强队嘅情况之下。港队都仍然有咁好嘅成绩，可以话真系好犀利吓。 嗯，系除咗技术之外，即系个心理质素啦，即系你要系经历好多即系考验啊，同埋咧就正如头先专家又讲咧，即系你对手系即系相当强大噶嘛。咁你到底会唔会有啲怯场啊？有啲其他嘅因素等等咧，咁你表现得好咧，即系证明即系个技术同埋个心理状态都系维持一个好好嘅状态啦。 系嗱，跟住落嚟咧，想讨论一下咧，关于羽毛球队啊吓。咁啊，今次咧就我哋早两日就倾过剑击同埋游泳嘅一啲项目啦。今日咧想听同大家倾下咧羽毛球嘅项目啊，因为咧就今次咧就呢个羽毛球嘅混双谢影雪同埋邓俊文嘅配搭咧吓，咁今日虽然四强战咧就落败啦，咁但系仲有咧系机会去到争取铜牌嘅。咁至于其余两名咧就系打单打嘅运动员啦吓，男单嘅伍家朗咁就系咧喺分组赛咧就系出局嘅。咁而至于女单嘅张雅怡咧，亦都系喺分组赛咧就不敌上届嘅银牌而出局。咁但系咧，可以话咧，仍然都系非常之好嘅成绩啦吓。我谂大家都即系近日都就住佢哋嘅表现咧，就系感到好鼓舞啦。咁究竟啊，羽毛球界点样去评价今次港队羽毛球队嘅表现咧吓？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前香港奥运嘅羽毛球代表潘乐恩啊，潘乐恩你好 ，Hello 你好， 不如同我哋总评下今次港队羽毛球队嘅表现啦。 好啊，咁其实羽毛球队今次。即係可以話係，即係唔計正式奧運嚟講咧，咁一個係最好嘅成績啦。因為始終係仲有機會爭牌啦。咁之前最好嘅成績都係去到八強啦。咁可能要再對上一次數到要好好嘅成績嘅時候，就係奧運表演賽嘅時候，咁都係混雙啦。咁就陳志才同陳燕慈就攞咗冠軍啦。咁但係始終而家係正式奧運啦，咁所以真係一個港隊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 呢、這个成绩咧，即系主要系咪都系近呢几年喎？即系我哋见到啲选手咧，咁系咪因为譬如教练嘅原因啦？有时候冇咩特别嘅因素咧，即系令到咁多即系我哋好优秀嘅即系羽毛球员能够即系跑出咧？ 都系噶，因为始终佢哋而家个配搭系一个有经验噶啦，咁就带住阿邓俊文就后生啲啦，咁呢个配搭嘅时候就咁啱可以互补不足啦。咁系咯，因为始终男仔你始终要力量啦，同埋速度方面都要喺度啦。咁女仔就稳住嗰、那个比赛时候嘅心态啊，控制住个节奏。咁所以咁样嘅配搭咧，就令到佢哋有今次咁好嘅成绩咯。 阿潘乐恩，我知道你同谢影雪都系有好密切嘅合作关系，都曾经打过伦敦奥运嘅双打噶。咁你对于今次阿谢影雪个表现又点睇啊？ 咁我觉得佢其实而家打波同以前比咧，咁就。 冷定咗好多嘅，即係可能以前佢就比較衝動少少啦，打波咁可能年少輕壯嘅時候，咁就所以而家經驗即係打咗咁多年啦，咁見到個場上面其實去到關鍵分啊，或者一啲好危急嘅關頭咧，都處變不驚同埋好冷靜。 嗯，即係佢依個配搭咧，就應該就已經算係一個即係有經驗嘅球員，係咪啊？即係應該就係鄧俊文咧，就係一個新手，因為尋日見到訪問佢都有佢叫做小弟弟咁上下啦，即係進步咗好多啦。咁即係而家係用咁嘅方式噶嘛，係咪？即係佢哋呢個組合係。 是啊，是啊。 嗯，但你见到个比赛啦，譬如话即係对中国嘅时候呢，佢始终都係即係有两次啦，第一次嘅时候第一圈呢都係输咗俾中国嗰个组合啦，咁真係再第二次先遇到。咁我哋同内地嗰、那个或者即係啲其他即係嗰个选手嘅比较啊，个距离系咪仲係有一啲距离嘅，其实你觉得。 其實我覺得距離咧都唔係真係好大，因為始終其實佢哋之前都係有贏過中國隊嗰啲啦，即係唔係話每一次隊都輸嘅。咁可能今次奧運咁國家隊嗰個準備好充足啦，咁即係個實力係會高少少嘅，但我就唔覺得個距離係爭好遠嘅。 嗯，即係你覺得有得打嘅。 系 啦，但系我哋再睇翻即系之后啦，譬如话你自己都喺个羽毛球圈啦，或者打一个比赛啦，未来有冇更加多嘅接班人噶？你自己觉得，即系啲好手系咪继续有啲潜力嘅人继续喺度上紧嚟噶咧？而家 可能而家青少年嗰啲大概我谂十七八岁嗰阵，有一几个男仔女仔咧都唔错嘅，即系条件啊，同埋个天分啊，同埋佢哋。在青少年国际比赛的成绩都不错的。 嗯。 是潘乐欣。 低一点点的。听听到位。 是听到继续讲。 是。咁就係啦，大概十七八岁有几个男仔女仔都唔差嘅。 嗯，即係有啲接班人㗎，即係我哋都再望落去。 系，可唔可以同我哋预告下听日嘅铜牌战啦？咁港队嘅头先讲啦，郑雪同埋邓俊文咧会对咧就系另外一队日本队系嘛？ 日本系。 有冇咩嘅前瞻可以同我哋讲下？ 咁我睇返佢哋個對賽記錄啦，咁都係日本嗰個勝數係大啲啦，但係始終而家係奧運啦，仲要即係即啲咁呢啲關頭嘅時候，都係睇下大家邊一個心理壓力即係可以抗壓力高啲，咁就會勝算大啲。即係呢啲關頭，我就覺得實力大家其實都差唔多㗎啦，咁就睇下邊個夠冷靜，發揮得好啲咯。 咁啊，潘乐欣又要同你倾下伍家朗嗰个情况啦。咁啊，伍家朗咧就寻日咧就不幸就喺小分组赛嗰度出局啦。咁有啲人都好关注佢嗰个球衣事件啊。咁都见到咧，佢系即系一个港队嘅赞助商俾咗一件新嘅球衣俾佢啦。咁但系都见到有啲人话啊，好似佢嗰个汗啊吓，都整湿件波衫嘅程度，好似紧严重过就系之前嗰场嘅比赛。其实你点样睇今次波衫会对阿伍家朗嘅影响？其实会唔会有几大嘅咧？你觉得？ 咁其实家朗自己访问嘅时候都有讲，即系主要唔系件衫嘅影响啦。咁但系即系撇除佢今次比赛嘅表现，咁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自己嘅比赛球衣都系一个即系会考虑嘅原因，即系都会想拣翻啲自己舒服啲啊，或者称身啲嘅衫嚟打比赛嘅。 系咪？其实练习嘅时候已经系练定某一个牌子或者某一个质料嘅球衣，咁佢同比赛嗰时系最好系一样，系咪应该系咁啊？ 通常我自己就冇话特登练习嘅时候着翻比赛嘅球衣，因为通常比赛球衣唔会成日着啦，即系惊着残咗佢或者着霉咗佢。咁但系通常都系用翻同一个牌子嘅球衣嘅，我自己就。 嗯，但系比赛嘅时候系咪你自己可以拣嘅咧？即系正式出赛嘅时候，有冇得拣嘅？ 我哋普通譬如即系唔计奥运咁样啦，都系可以自己拣。即系如果自己有赞助商嘅，咁可以拣翻自己唔同颜色啊，着裙啊，着裤系可以拣嘅。但奥运嗰啲有机会系即系严少少，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赞助商，所以我就唔系太清楚。如果我冇赞助商嘅时候，可唔可以拣衫嘅？ 咁即系换言之，即系你有赞助商咧，就一定要着赞助商嗰个噶啦， 系 咁啦，就唔可以唔着嘅， 就 唔可以 着其他赞助。牌子即系其他牌子嘅衫嘅， 但系球衣个排汗能力啊，或者即系透气程度系咪都好重要嘅咧？ 都重要噶，即系通常会着翻啲轻身少少啦，同埋唔好太大件，即系 好松泡泡嘅衫咁。 好啊，吓唔该晒潘乐欣啊，多谢你吓。咁、我哋都睇睇究竟呢、這个谢影雪、邓俊文嘅配搭听日个表现系点、大家要打气系咯啊。唔该晒潘乐欣，多谢你。系咁，关于阿陈景祥啊，咁关于伍家朗嗰个事件咧，咁其实我都相信都仲可以再讨论落去啦。因为其实咧就寻日输波之后咧，其实都见到嘅网民嗰啲嘅反应咧，都系几激动啊吓。咁、就某一啲人咧都将个家朗啊输波嘅情况咧，就系、归咎于咧就早前有一啲嘅民建联成员啦吓，咁、就喺网上面指责佢喺再之前嗰场咧就着过黑色球衣嘅事件啦咁。咁见到咧就伍家朗咧喺赛后接受访问咧，都讲到话咧即系冇影响就假嘅吓，咁同埋亦都喺佢嘅社交媒体上面讲咧就话啊有啲人注定做悲剧主角系咁。咁究竟点样理解呢件事咧？陈景祥，因为即系而家咧就首先啊就发起呢个批评嘅呢位中学教师穆家俊咧，咁其实佢都喺佢自己嘅社交媒体都讲到话咧，就系今次咧就引起唔同地方嘅各方唔同嘅回响啦，咁就无意影响运动员嘅备战，所以就寻日先至回应，咁就话咧系因为见到咧就系阿伍家朗咧系之前嗰场咧就着住黑色衫啦吓，就有别于其他港队球衣球员就未有着住印有区旗嘅球衣就觉得好诧异，咁就亦都讲到话咧就系一时情切，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发表嘅评论同埋语气有啲过重啊，就喺度咧就系表示歉意嘅咁。陈景祥认为系呢件事可唔可以解围到咧？系咪降到温？ 我觉得呢个道歉就即使咁讲啦，佢自己吓，但系都系迟来了啦吓，即系已经点解？即系当然第一件事就系点解无端端？一時情切在邊度咧？咁嚇，即係呢個大家都唔明啦。因為咧，好簡單嘅奧運，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好多時我哋話，即係盡量係運動同政治分開啦。咁呢個咧，其實都係有個原因嘅。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好多年前嘅時候咧，有某啲運動員咧，可能借個場合咧，就宣示一啲政治動作啊、姿態等等嗰啲啦。咁好多國家咧，即係都盡量避免㗎。咁所以而家咧，基本嘅原則就係咁樣嘅，即係你唔好啊，將一啲政治混埋落體育嗰度。咁而家。即系呢位穆家俊咧，就即系首先就用一个咁嘅政治嘅原因，就挑起呢个话题啦。咁好奇怪啦，系咪？即系既然大家都觉得系应该尽量分开嘅，咁好啦。如果你真系将呢个话题摆上一个好似同政治或者黑衫啊咁样嘅意思有关嘅话咧，咁你要证明到底系发生咁咩事咧？咁我哋睇到咧，佢嗰、那个即系提出呢个问题之后咧，咁伍家朗自己答咗啦，亦都好多人帮佢解释咗点解要咁样着法啊等等吓。咁亦都係可以睇得到咧，之後咧有啲嘅網站都發咗啲嘅報道出嚟咧，就試圖亦都幫翻，即係話咧就依件衫依個事件咧，其實都有原因嘅，提出個質疑咁。咁但係似乎論據都唔係話好站得住腳嘅啫。咁最簡單講就話點解要用一個咁嘅政治理由咧去混咗入去今次個比賽裏邊咧？咁另外第二咧，即係今次裏邊香港呢啲運動員，我覺得大家都好正面啦，即係大家希望係能夠俾個支持，就唔係話調翻轉頭咧，就係一啲好即係完全係。即系大家都揾唔到有啲咩特别好强嘅证据之下，提出一啲咁样嘅谴责啊，或者系质疑啊咁。咁啊，到最后咧，就我觉得反而咧值得留意咧，就伍家朗自己咧两次里边嘅回应咧，其实我都觉得佢系相当平静啊，亦都系好得体嘅吓。即系不管我哋唔知佢真正系点谂啦。咁啊，其实咧就我哋头先讲翻呢啲运动心理学里边嚟讲咧，佢心理学呢个质素咧，应该讲都相当高噶啦。即系包括咗寻日输波，大家都见到佢啦，成日喺件衫嗰度掹下掹下个袖咁，好明显系佢觉得件衫未必好适合嘅，咁但系到最后咧，佢自己承认，即系佢自己都讲啊，佢咧就唔会话赖咗件新球衣咁吓。咁运动员有咁好嘅心理质素，或者系咁即系专业地去打呢个比赛，但系点解会出现咗一啲咁样即系混合咗政治嘅事件，就令到人哋会觉得佢今次最后打唔到入去，即系更加高嘅位置嘅时候咧，系因为呢个事件咧，咁其实系非常之可惜嘅。 电话1872311，又听下听众嘅意见先。电话旁边有陈生喺度，陈生你好。 哦，系啊， 请讲啊。 你而家直情咧开埋名咧，民建联嗰个大哥咧就啱啦。因为咧，我觉得佢咧非常之咧无理取闹啊。首先人哋着件咩色嘅颜色嘅衫咧，冇违反国际奥委会嘅规则咧就 O K 噶啦。 俾佢上场 都冇话要需要一定去有代表地区嘅国徽啊或者徽号啊咁样嘅。佢而家咁样咧，去影响人哋嘅比赛嘅心情同埋个情绪咧。好影响人哋嘅发挥嘅表现嘅啦。讲翻攞剑击冠军嗰、那个家朗先啦，佢上次喺里约嘅时候啊，16强嘅咋就已经止步啊。 佢可以一登龍門升到冠軍。咁我估計啫嚇，我就唔識劍擊嘅，就係話佢除咗佢自己嘅技術提升之外咧。今届东京奥运会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多灾多难，好多国家都因为嗰啲疫情 lock down 咧，好多运动员咧都受到影响嘅，所以变咗咧，今次个香港嘅运动员发挥到出水准咧，随时系会攞到非常之好嘅成绩啊，甚至系大家想象唔好咁好嘅。 明白，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听埋另一位听众啊，有黄生喺度。黄生你好， 其实运动员除咗要攞牌之外，最好系提高啲使到人民去好即系提高佢哋使到更加中意运动啦，同埋佢应该系注意到呢个国家嘅安全同埋人民团结嘅幸福，系亦都要着眼点，要有咁嘅精神啦。咁五生嚟讲啊，佢应该明白到啊，呢个黑暴事件系影到社会不安宁嘅，同埋中国系有危机感啊，你影响到佢嘅稳定，所以你作出嚟唔知道有意定无意啫。佢嘅意思咁样，人哋梗系会批评你几句啦。你应该系感觉到嘅。你如果佢唔系蠢嘅话，系咪你上次佢上去再港台，佢有意思，唔知点解坐着全衫，或者中意啊？佢平时啲系咪着黄衫、着黑衫啦？唔清楚佢啦。咁证明咗佢系俾人批评亦都合理啊。 OK， 好多谢晒黄生嘅意见啦。咁运动员系咪都即系需要顾及埋呢啲嘅因素去到出赛？ 最简单我嘅一个原则就系佢当时候系咪符合到奥委会嗰个规定？系嘛？即系我谂呢个最基本底线系呢个啫嘛。 即系之后，即系事件之后咧，佢都有解释翻，系因为即系球衣嘅赞助完结咗，所以佢就要自备球衣啦，咁嘅情况啦吓。咁所以都可能都有即系相关都要了解翻即系相关嘅情况啦吓。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嚟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过了电话机楼。提一提大家，观塘道爆水管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快线封闭，车龙排到龙翔道近龙盘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健康五大跌幅股份是永丰集团控股、万里印刷、苏豪中国、公盖有限公司和智诚发展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3， 日元 109.87， 瑞士法郎 0.909， 加元 1.247， 人民币 6.459， 英镑对美元 1.396， 欧元对美元 1.188，澳元兑美元 0.73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99， 港金是报16,87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1.99美元，卖出价是1,823.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观塘道因为爆水管，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就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的快线因为爆水管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天马苑，而家反方向去荃湾的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悦道。由于工程预计持续一段时间，揸车的朋友可以看看可不可以考虑改道行驶了。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达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电话机楼。

一传媒的高级人员就利用公司进行违法行为和涉嫌多项和公司事务密切相关的欺诈和不当行为等等的。陈景祥应该怎样解读今次政府运用这个权力呢？对上一次用这个的公司条例的权力已经是1999年的时候。 是啊，那次就是因为即系白富勤啦，咁白富勤当年嘅背景就因为1997年嗰个亚洲金融风暴啊，咁嗰个事件咧就引起即系大家嗰、那个即系咁好大嘅震荡啦，当时对个股市，咁亦都好多人咧就觉得白富勤本身系咪处理有啲即系关于个会计程序或者风险管理系出问题咧，咁或者董事嘅责任系点咧，咁当时要用呢个公司条例咧都系一件大件事嚟嘅，因为咧就一般市场嘅监察啦，我哋话咧就前线嘅监管咧就有呢个港交所啦，即系如果你上市嘅，咁就算牽涉到啲法律問題，通常證監會亦都會介入調查嘅。咁喺呢兩部分之餘咧，先至係到動用到公司條例嘅方法咧，就去進行調查嘅。咁所以咧，係一個即係相當即係嚴重啦，或者可以講係，或者咧係需要動用更加大嘅法律權力咧，係授即係財政司嘅授予咧、授權咧，就先係進行調查嘅。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到咧，1999年嗰個事件咧，就因為有亞洲金融風暴啊，咁啊牽涉到包括咗當時喺成個地區嘅金融機構啦，甚至全世界的一个大的影响。咁今次呢个只是香港，而且一间其中一间的上市公司啫。但系点解都需要动用到呢个公司条例咧？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就都其实报道都详细嘅。但系咧，一般人我相信咧，唔系一个市场啊，或者唔系好熟悉嗰啲证券嘅法例咧，都未必明咧，到底系即系具体要讲紧咩事件嘅。咁尤其是政府就已经指示咗咧，话要有8个方向嘅调查。咁啊，刚才你哋都提到啦，包括咗系咪公平或者有冇损害一啲公司成员嘅利益，但系啲具体会系乜嘢嘢咧？同埋点解就系证监会唔能够处理，系咪已经唔能够处理啦？要再上升到去用公司条例去调查咧，等等。咁呢啲咧都未必系一般人咧可以明白噶，或者我哋可能需要系咪请啲专家帮我再解下话咧咁。 嗱，事实上咧，即系证监会已经就住一传媒咧，就早前一啲嘅股价波动事件咧，就系调查紧一传媒嘅情况噶啦。咁而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一传媒嘅多位高层呢亦都系被警方国安处呢拘捕咗啦，话佢哋涉嫌违反国安法一啲嘅条文啦。咁证监会呢喺今次就政府委任审查员之后呢都出咗个声明啊，咁就话知道呢件事件啦，咁就话呢就会同审查员紧密咁协调，咁同时呢就会根据呢就喺证券及期货条例之下呢去到行使可以行使嘅权力，去到继续进行呢本身嘅查询工作㗎。係啦，咁就头先大家都问啦，即係究竟今次政府点解会利用公司条例去到委任一啲审查员去睇一传媒呢，係一啲咩嘢嘅意义呢？咁当中呢个审查员有啲咩嘅权力，会睇啲乜嘢呢？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呢发表下大家对于呢件事嘅睇法啦。而电话旁边呢，陈景祥都请嚟一位嘉宾，就係证监会嘅前主席梁定邦啊。梁定邦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今次政府即系引用公司条例去到委任审查员睇呢个一传媒，究竟根据嘅系乜嘢咧？系一啲乜嘢嘅迹象吓？一啲咩嘅需要？个机制点样先启动啊？以你嘅理解， 那个迹象，我相信嗰个财政司嘅公布已经讲得好清楚啦。咁但系咧，就好多人都唔明白点解即系呢样嘢证监做紧嘅，咁佢又要再做咧咁样。其实你要讲翻历史咧，头先你哋喺度讲咗咧，就1999年咧，就系白富勤当时咧亦都委任嘅调查员。其实咧之前嘅咧喺呢个80年代嘅时候咧，即系上个世纪80年代，亦都叫佳凌公司啊，亦都做咗一个调查员，一个调查嘅。那個主要的即係公司法嗰個主要的目標咧，就係、是、希望咧可以即係俾財政司同埋社會咧係有一個全面的一個明，即係一個瞭解呢間公司的運作，同埋咧即係佢哋嘅管理層咧，同埋佢哋嘅董事，同埋咧佢哋嗰個帳項，同埋咧佢哋嘅公告咧是否咧係即係符合，同埋咧係可以符合到咧一個即係我哋香港所要求嘅一個即係。正当的一个管理的一个一些 的程序同埋法律的，咁所以变咗咧呢个嘅财政司用公司法嘅时候咧，就系要求一个全面嘅一个了解啊。证监会嘅调查咧，就系、是、一个好针对性同埋咧系一个微观嘅了解。因为点解咧？证监会嘅调查权力咧系在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嘅咧就系、是、咧。 如果是有任何他们看到是就是对这个证券和期货条例里面有抵触，或者呢是在这个期货和证券交易之中呢有虚假或者是诈骗的情况。 嗯。 所以变成就是呢证监会现在做的调查呢都是就是用于这些权力。但是呢、这些呢就是就是逐件案所谓斩件，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了解来的。就变成就是呢在财政司就是做这个的决定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要看回个法例呢，一定要呢基于公共利益，他原来才可以做到的。变成呢他这样东西是基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呢去做。所以变成呢就是你不可以扯了就是证监或者其他调查和这个调查，这个两个是就是有不同的调查。当然呢就是最后呢会不会相辅相成呢，这个结果会不会是就是使到即係證監會嘅工作或者其他嘅執法部門工作更加會利便咧？咁呢個就睇一個報告點講啦。 喺梁定邦，我哋想都問一問咧，譬如話有啲嘅評論就話咧，就係因為點解用到呢個公司條例咧，就係因為咧發現到咧，就係有啲不尋常嘅一啲疑點啊，即係所謂係。咁到底呢啲咧，其實喺而家呢個咁嘅呢個情況之下，你睇到嘅其實係因為邊啲嘅所謂不尋常嘅事件啊，邊啲嘅疑點咧咁。咁嗱，你都頭先有提過啦，就譬如話可能係一個更廣泛嘅或者更全面嘅調查嘅。咁但係今次裏邊咧，即係一傳媒呢件事件里边咧，就主要都系牵涉佢公司，同埋就有啲成员系牵涉个国安法啦。但系点解会联想到佢话系一个需要更加全面，同埋咧有啲嘅评论讲到就因为要维持香港金融中心同商业中心嘅地位啊，呢个角度嘅。咁但系同一间公司之间点解会联想到一个咁嘅层次，而要进行用到公司条例嘅调查咧？可唔可以帮我哋再解释下咧？ 首先嚟讲咧，你睇翻嗰个财政司嘅公布咧，佢系冇讲到国安法嘅。咁所以變咗咧，同呢個國安法嘅直接嘅關係咧，我第一睇唔到嚇。係。二嘅咧就係咧，佢係主要咧就係睇翻公司本身嘅管理，同埋公司本身嘅嗰、那個即係對於咧香港依個上市公司本身嘅佢嗰個管理，同埋咧佢哋個公司治理嘅情況咧，是否咧係合格？ 嗯。 嗱，呢間係一間重要嘅傳媒公司啦，係咪？所以變咗咧，即係佢哋而家嘅即係前後嘅公佈啦。同埋佢哋嘅公司嘅呢啲嘅業績啊，同埋個年報啊，所以變咗咧，是否係有衝突咧？咁睇落咧，好似係有啲衝突，因此佢要做呢一樣嘢噶。 係，阿明明邦啊，通常用呢個公司條例嘅調查係財政司司長係主動去做啊，有時係咪或者有啲係咪其他嘅情況嘅調查，可能係需要有股東投訴啊，或者其他人投訴先至做嘅，嗰、那個情形係點樣先做呢個決定嘅？ 你睇翻歷史上咧，有三件 佳 寧。百富勤，同埋咧，即系原来呢个三件咧，都系财政司主动做嘅。 即系唔需要话有股东投诉或者有董事。唔系被动嘅，唔需要。 可以做嘅。 嗯。 所以你睇翻法例咧，就如果股东投诉，同埋咧，佢哋股东开咗个股东大会，系有75%嘅人认为要系去做调查嘅咧，佢可以向财政司做申请嘅。咁所以连股东都可以咁做嘅。 系。 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股东冇做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財政司可以主動去做。但係你睇翻歷史，呢三件嘅大案咧，佳寧啦、百富勤啦，都係同埋到今日呢一件咧，都係財政司主動去做嘅。咁我相信咧，佢最主要嘅一點咧，就要基於嗰個公共利益嘅嗰條法例裏邊咧，要去觸動呢一個嘅法例咧，佢一定要認為呢個有公共利益，然後先嚟做。 系，梁定邦，你都可唔可以同我解释下咧？譬如而家用到公司条例啦，同埋系牵涉到个公共利益啦，咁个重点调查嘅时候，其实会系集中喺边啲范围咁样嘅？可唔可以同我？ 我相信即系我因为我唔系嗰个调查员，所以我唔敢代表佢讲说话。 一般嚟讲啦，吓。 即系我讲一般嚟讲咧，即系通常咧，首先咧，即系要睇翻个公司现在嘅状况，个财政状况系点样？同埋个公司现在嘅嗰、那个。嗰、那個實際嘅情況啦，同埋佢個管理點樣去管理啦，嗰、那個收支本身嘅點樣係去管理，同埋咧點樣係去入數啦，咁所以咧，首先嚟講咧，先要做咗呢個公司嘅一個整體嘅一個圖畫出嚟先，呢、這個圖畫好重要啊，我相信係呢個圖畫裏面都要睇到咧，佢啲收入咧係點樣嘅，佢啲支出係點樣，啲收入支出係點樣用嘅？呢個管理方面咧，佢點樣去管理咧？咁喺呢個管理方面，是否係有冇觸犯法律咧？ 啲咁樣嘅情況咧，我相信咧佢哋都要即係需要咧去了解嘅。咁但係即係實際上點做法咧？我相信要個調查員要入咗去，然後先即係慢慢先可以知道。但係最低限度，我需要佢一定要做一個整體圖畫出嚟。 嗯，因為整體圖畫嘅意思就係牽涉到成間公司嘅財務管理。管治方式等等嘅咯，系咪？即系全面地去做嘅。 相信要全面，因为点解你摄影师要做，希望都有个全面嘅了解嘛，系嘛？ 嗯，系。 又想问一下，即系阿梁定邦，你都系一位法律界人士啦。咁其实今次审查员一传媒嘅状况之后，得到嘅资料可以点样用法咧？吓，即系会唔会话，譬如同证监会或者警方其他嘅执法部门去到配合，去到作为一啲嘅举证，会唔会咁噶？ 嗱，譬如咁，你睇翻上次白富勤嗰個報告啦，咁、那個報告出咗嚟之後咧，咁咧就係即係嗰個清盤官咧，就利用呢個報告咧，就去申請法庭咧，就將呢啲董事咧，係將佢哋咧就係即係唔俾佢哋咧做即係若干年嘅呢個董事嘅職位嘅，即、就、係、是、做咗呢啲申請，所以變咗咧即係有呢個咁嘅用途。咁但係即係實際上呢個報告之後，有啲咩用途呢？就要睇返每個執法機構佢自己嘅職能係點樣嘅。咁但係呢個報告本身嘅嗰個發言呢，本身呢喺一個民事嘅訴訟裏面呢係可以呢做呈堂證供嘅。 嗯，刑事方面係得唔得㗎？係 囉，得唔得㗎？ 刑事絕對唔得㗎啦，因為點解呢個係呢、這個唔係一手證供嚟㗎嘛，呢啲係係咪？ 係、哦、即係只能夠用一啲民事嘅訴訟㗎啫，即係 刑事嘅訴訟呢就可能會俾一啲嘅線索啦，係咪啊？ 嗯， 個刑事嘅機構啦，咁佢就可以跟進呢啲線索呢，係去做一啲呢係可以足以一個刑事嘅檢控呢去做，因為刑事公大家都知道啦，一定要證明到一個人呢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喺一個冇合理嘅呢、這個這個合理嘅情況之下，即係合理嘅一啲嘅疑惑之下呢，即係證明呢個人呢係有罪啦。 嗯， 仲想問埋咧，就係而家證監會就話咧，會同財政司司長委任嘅審查員咧，去到緊密協調啊。你覺得其實兩者可以點樣協調法啦？ 第一點解咧？證監會有自己嘅職能啦，嚇、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佢哋自己咧就要去即係去自己去追查啦，同埋即係利用佢哋嘅嗰個職權啦。咁啊，同埋咧即係睇到即係某一個情況之下，佢哋應該要採取行動嘅咧，佢哋唔需要等嘅。咁、啊、所以變咗所謂協調嘅時候咧，就大家都要需要一樣嘅，譬如一樣嘅文件啦。個問題就係嘛，咁大家都要協調下。咁你先睇啲文件先啦，我睇啲文件或者係俾一啲 copy 俾你啊之類咁嘢。咁呢啲嘅協調咧，都肯定要做嘅，係嘛？ 嗯，喺梁定邦啊，如果從一個股東嘅角度去講咧，咁應該點樣睇今次呢個調查咧？係咪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先啦，譬如話以後係咪有個調查結果可以作為一個譬如話索償啊，或者係打官司咁樣嘅類似？ 呢個都係一個可能性嚟嘅， 嚇、 啊，一個可能性嚟嘅。 嗯， 喂，即係郭富勤嗰之後咧，即係都係有一啲嘅訴訟嘅， 係 啊，咁、所以變咗咧，我相信咧，即係之後咧都要利用呢啲嘅資料啦。咁、當然證監會本身咧，亦都可以為小股東去做呢個索償嘅。根據呢個證監條例嘅213条同埋214条可以咁做嘅。 係，即係可以將個結果作為呢個索償嘅時候嘅一啲理據啊。係 啦。 嗯，係明白。 好啊，唔該曬梁定邦啊，多謝你。 冇客氣，拜拜。 梁定邦咧就係證監會嘅前主席嚟㗎，咁啊都講多少少啦。咁其實點解今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咁講到話要用審查員咧去到睇一傳媒嘅運作咧？因為即係都講到有幾個情況啊，咁包括咧就話一傳媒涉及一啲嘅失實陳述啦，就話一傳媒咧就喺五月底嘅公告咧就話自己流動資金充裕啊，有18个月嘅運作可以應付到，咁但係之後咧保安局咧就凍結佢3间子公司1800万嘅時候咧。咁一傳媒咧就唔夠一個星期之內就宣布咧就終止一間主要子公司嘅出版業務啊，咁所以話自己流動資金充裕呢個講法係咪真嘅咧？咁啊質疑佢作出一個不實陳述。另一個指控咧就係話係欺騙債權人啦，因為咧一傳媒咧就係上個禮拜咧就首次披露公司喺4月份咧就提前向佢嘅前主席同埋主要股東黎智英咧係償還1亿5000万嘅貸款，咁就令到公司現金嘅結餘係驟 減。咁根據過往嘅年報啦，呢啲嘅貸款咧係仲有相當長嘅時間先至到期噶。咁點解咧？就係四月份咧就提前去到償還呢啲貸款咧。咁就質疑一傳媒係有意圖咧去欺騙公司嘅債權人咁話。 係啊，即係如果係牽涉到即係話一間上市公司嘅所謂管治問題咧，即係如果係除咗嗰個董事局之外咧，通常就係講緊個債權人啦。頭先你講咗啦，同埋啲股東。咁最主要係呢兩部分。咁但係其實都仲有多一個角度咧，可以考慮就話，因為其實頭先我講緊證監啊、港交所嘅調查咧，其實商業犯罪調查科啊，即係警方其實都係可以搜證。咁佢嗰啲係甚至刑事證據嚟噶嘛。咁即係點解好多呢啲？工具啊，即係動完曬之後都仲要用公司條例咧，咁我哋聽頭先阿梁定邦講，同埋咁好多嘅條文顯示咧，都係因為我相信個公司條例就可以令到你真係睇曬成間公司，即係包括頭先講啦，管理日常嘅管理啊、決策啊，甚至文件，因為你入到去咧，就基本上你所有嘢都攞曬出嚟，咁所以到時候咧，就真係一個可以好全面咧睇得到間公司當時係。做過啲咩嘢啊？決策係點啊？咁樣啦。 咁我哋都想了解多少少咧。咁究竟呢位審查員可以做到攞到啲幾多資料咧？咁所以我哋電話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是、香港會計師公會嘅會長鄭忠正。鄭忠正會長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 係咁可唔可以講下審查員呢位嚇審查員可以攞一傳媒集團嘅乜嘢資料嘅咧？ 其實咧，今次啊司長係利用公司條例去做呢個調查。自1999年以嚟都未曾做過，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即係頭先阿梁定邦前主席、前證監會主席都講咗啦，因為個證監條例其實都已經好賦予好多權力噶，咁但係今次咧係做唔到，即、就、係、是、可能有啲真空嘅地方，證監條例係做唔到，咁所以咧佢就要即係、就是、司長就要運用呢個公司條例。咁就好耐冇用過啦，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咦點解會用呢件事咧？咁其實公司條例嗰個調查嗰個權力同埋範圍咧係好廣嘅。因為咧證監條例咧其實就已經好 powerful 嗰個權嗰、那個調查嘅權力，即係好多你如果係要求一啲上市公司裏面嘅職員啊或者管理層去回應一啲事或者提供文件而佢哋唔合作嘅咧，已經係刑事噶啦。未去到調查裏面有冇涉及呢個失當行為，都已經係刑事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呢個情況咧，我懷疑咧就係、是、因為好多管理層同埋董事咧都係被拘捕啦，或者係扣留期間咧，咁佢做唔到去揾嗰啲人去問呢啲事。咁咧，所以喺證監條例嗰度咧就做唔到嗰個享有嘅權力。咁我唯有用呢個公司嗰個條例去做呢件事，咁委派呢個調查員入去做，個權力係好廣泛嘅，包括一樣。 係唔好意思，鄭生，因為要聽新聞啦，不如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嘛？好多謝你，咁我哋電話1872311， 係極其危險同埋錯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其中上水附近和大屿山北部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济南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渡船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啦，沿住七咸道北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咁就系渡船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近骏发花园嗰度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一路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另外咧，喺观塘道因为爆水管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快线仲系封闭噶，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天马苑。以现时反方向去荃湾， 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那段的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比较多车的龙尾接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受到渡船街天桥那边塞车影响，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东九龙健康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排到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些少，龙尾 在警察总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挤塞，龙尾连翔道近佐敦道。咁而家弥敦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啦，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挤塞噶。弥敦道嘅龙尾排到柯士甸道，而九龙公园径嗰边嘅车龙啦就排到广东道近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嗰段啦，龙尾排到去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龙尾去到安定村。提一提大家啦，将军澳宝丰路因为要水管急修，去怡心苑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慢线仲系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不如听下 奥运知识不太难。 有时咪会见到啲细细个嘅单色公仔代表住嗰个项目嘅。 岑浩轩，东京大放松啊！ 今年咧将呢个东京奥运开幕日放喺运动日喺埋一齐就特别有意思啦。 运动日嘅日文系点讲嘅咧 ？Sportsnahi， 各就各位。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哇哇哇！你咁赶去边啊？ 赶住去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咩票咁巴闭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吓、啊，呢个系网上投票嚟噶、啊。 我知道，但系投下票，电话冇电，赶住去插电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是35、36季节目评审， 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的一票可能造就下一个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日期8月1号。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陳景祥喺度啦。討論緊就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就引用公司條例去到委任咧一個會計師做審查員，去到咧調查一傳媒嘅事務噶。嗱，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咧會計師公會會長咧就阿鄭中正咧去到傾緊啦。嗱，其實睇翻咧今次大家都想問嘅問題就係咧，即係點解，即係咩情況之下政府可以委任一啲嘅審查員去調查一啲嘅私人公司嘅業務啦？咁同埋咧，即係究竟嗰個審 查员有几大嘅权力咧、嗯？而佢调查出嚟嘅攞到嘅资料又可以点样用法咧？這个咧都系因为咧系都大家非常之关注嘅事件，尤其是咧今次嘅对象咧系一传媒啦吓，即系都之前有几名嘅高层人员都被捕啦，就涉嫌系违反咗国安法啦，令到呢件事件咧特别受到关注。陈景祥， 嗯，系啊，就呢个调查里边咧，就头先都讲过历史咧，就就系、是、上一次咧已经系1999年噶啦吓，咁就因为百富勤个公司啦，咁今次里边咧就财政司司长有好清楚嘅，有八个方向啊，即系个调查里边，咁、但系一般人嚟讲咧，即、就、系、是、我觉得都未必系真系好清楚、好明白嘅，咁到底个调查里边咧就真系要揾出啲咩嘢出嚟咧咁吓，咁当然大家知道咧，用到公司条例咧就一定系比证监更加广泛噶啦，即系包括埋公司嘅管理啊、管理层嘅一啲做嘅工作啊，做过啲咩嘢啊咁，咁所以咧变咗嗰、那个即系负责嗰个调查员啦，其实真系都等于揸住个尚方宝剑一样噶啦。 嗯，咁我哋头先都访问咗证监会嘅前主席啊梁定邦啦，都讲到话，其实呢位审查员攞到嘅资料咧，咁相信都可以系做一啲嘅民事用途啊，咁、包括譬如一啲嘅股东啊吓，咁、认为系啦，如果认为自己嘅利益咧系受损嘅话咧，咁、都可能咧系攞住呢啲审查得嚟嘅资料咧去到索偿啊等等啦咁。咁、而睇翻今次嘅审查员咧，咁佢就系陈锦荣，咁佢系一位资深嘅会计师啦，就喺会计业咧就拥有超过30年嘅经验啦吓，咁而家就喺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咧就任呢个嘅审计部董事总经理噶吓，陈景祥 系啊，咁就呢次呢啲调查咧，通常都系有即系、就是、我谂系会计界嘅人系最清楚啦，因为我哋都系讲紧。對於公司嘅帳目啊，或者好多營運裏面嘅數字啊等等咧，就要翻閲佢哋資料啊咁。咁今次裏面咧，就按照陳茂波司長嘅講法咧，就係要喺6个月裏面咧就要向佢交報告噶啦。咁啊時間都唔係話多，因為你對一間公司嚟講要做一個全面調查咧，相信工作量都幾繁忙嘅。 係，咁我哋頭先同咧會計師公會會長鄭忠正傾緊啦，揾翻佢出嚟先。鄭忠正你好， 係你好， 係。剛才咧你提到話咧， 即係 嗯，係你繼續講 是啊，剛才讲到那个权力呢，因为公司条例的权力呢就比证监会的权力呢重要大一点，因为呢公司条例的权力呢就可以牵涉埋一些非上市公司的层面。咁所以呢我怀疑就是因为证监会条例那度可能有一些真空，咁所以呢就亦都可能司长已经有一些睇到有些位置呢是需要牽涉到一些可能不是上市公司的事情啦的調查啦，所以他運用這個公司條例去做。咁特別是呢我見到呢第六項即係司長嗰個調查裏面第六項呢即係有關嗰個貸款嗰個償還啦。嗰度呢就可能牽涉到一些錢呢就可能即係、一些可能不是上市公司，可能啲錢係去到一些不是上市公司的嘅實體裏邊，咁佢就要用到呢個公司條例去調查。 係， 啱啱我懷疑啊，因為我都係即係based on呢個我知嘅資料。 係啊，鄭忠健，你講到呢個咧，就其實很多人都留意到嘅，即係其實呢個會唔會係其中咧，即係八個方向裏面其中一個最主要嘅一個調查範圍啊？ 我覺得係咯，因為我覺得呢個重點添，可能阿司長已經即係心中已經有少少即係眉目，覺得係第六點係一個最主要嘅調查嘅方向。咁所以就佢亦都睇到可能即係證監條例雖然好個權力好大嘅已經，但係佢揾唔到即係一啲人去問，或者而用公司條例咧就可以係委派個調查員入去咧，係翻箱倒籠將成個集團，以至到集團或者是一些非上市公司的公司裏面的記錄都可以拿到出來，還有很多不同的例如銀行啊或者是其他呢機構都要需要根據這個公司條例呢的賦予這個調查員的權力呢就提供資料。 鄭忠正你講到話你以翻箱倒籠嚟形容咧，就審查員可以攞到嘅資料啦。咁其實包括啲乜嘢？你覺得譬如今次嘅事件之中，審查員會攞啲乜嘢資料，揾啲咩資料出嚟 啊？我諗最主要就係所有嘅嗱，我就因為我 嗰牽涉嘅層面好大。 嗯。 作為會計師咧，我哋如果係做一啲咁嘅調查工作咧，通常入到去都係會做有關帳目嘅嘢先。 嗯。 有關首先由上市公司嘅帳目開始，跟住咧就由上市公司嘅帳目開始咧，一路咧會慢慢擴大嗰、那個搜證啊或者調查範圍咧，去到一啲交易，而一啲交易至再去到一啲借貸或者償還咁樣做嘅。通常都是一定在帳目開始的了、由帳目那裡開始。 嗯。 通常即是之前呢你見到南下99年的白富勤或者再之前很久之前有個比如聯合集團那個調查呢他們都是這樣開始去做這件事的。都是找會計師去做這個調查。咁而會計師入去係由呢個帳目開始一路擴大佢嘅調查範圍。 嗯，係啊，阿鄭中正，如果按照咁講咧，即係話其實嗰、那個調查員咧，就即係真係攞住把尚方寶劍噶啦，係咪咧？即係按照公司條例賦予佢咧，佢基本上係就住今次嘅調查咧，就所有嘅譬如可能係借貸人啊、銀行啊，甚至其他金融機構都要配合噶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你如果調查員覺得你需要對呢件事， 我嘅經驗係因為之前好幾個調查咧。都是好，嗰、那個範圍好大，亦都係所有機構都配合嘅。即係甚至乎某啲政府部門裏邊嘅資料咧，佢哋可以要求我想睇睇可能有啲其他政府部門嘅要求，即係可以配合到，去提供啲資料包括可能出入境記錄啊，嗰啲即係連呢啲咁樣嘅資料都可以根據呢個條例咧，可以去要求攞嘅。咁佢完咗个调查之后呢亦都可以将呢件事嘅结果呢去提交俾财政司司长再去 refer 俾啲執法机构去做執法行动或者係控告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嘅相关行动。 系，最后咧，郑中正想问埋你咧，嗱，今次即系司长去到用呢个嘅条例去到委任审查员咧，咁都系希望可以即系确保一啲嘅上市公司啦，尤其是吓咁有啲嘅良好嘅管治啦，对于维持一个即系高质素、公平有效嘅市场好紧要啦，咁但系即系讲，即系其实用呢个嘅权力嘅次数咧唔多嘅吓，对上一次已经系1999年啦，你觉得其实用呢个权力对于市场嚟讲？释放出嚟嘅信息系乜嘢咧？咁同埋用嘅次数，其实会唔会即系譬如如果发现更加多嘅一啲问题，即系如果呢件事系对个市场好嘅，系咪用多啲好啲咧？咁你点睇呢个权力嘅运用咧？ 我觉得咧就即系点解咁耐都冇用咧？其实我觉得咧第一，其实个市场根据证监条例去监管咧，已经系足够噶啦，其实已经足够，咁就一路以嚟都冇用嘅。咁呢、這個 case 點解會運用呢？嗱，我就即係我頭先都係揣測啫，可能即係司長已經知道有啲位，可能佢真係可能真空要用呢件事，但係運用呢件事，因為一路以嚟都冇人用，咁今次運用係個別事件啦，我覺得就唔會話影響到覺得喂以後都會不停咁運用去做呢件事，因為過往你見到咁少先用，99年到而家咁多年都冇用啦，咁 啊， 咁所以我覺得對市場釋放嗰個信息就唔會話好大影響，其他人都唔會話太過擔心呢個條例會被常用會被常用啦。 但係今次裏面呢係唔好意思啊，鄭總，你繼續啊。 係，所以我即係亦都係每一次咧做呢啲事幹嘅時候咧，即係做啲調查嘅時候咧，你會見到都係大多數都去揾翻我哋呢啲同行啦、會計師去做啦。咁即係嗰個獨立性啊，同埋嗰個即係去做呢個調查嗰個方法啊、手法嗰樣嘢，都應該係大家會接納嘅。 Okay. 但今次呢個調查咧，因為係一傳媒啦，本身都有相當政治味道，都幾濃嘅。咁今次裏面，你覺得幾個調查同埋即係進行嘅時候咧，有冇一個即係會令到人哋會覺得即係今次裏面呢個事件咧係多少有啲政治嘅一個色彩喺裏邊啊？ 呢啲我諗多多少少可能大家有嗰個感覺嘅，不過就我諗即係我哋作為會計師咧，尤其是而家委派入去做會計師嗰個係我哋協會長啦，咁佢亦都喺證監監警會嗰度，亦都係個副，即係我叫我所知好似副主席啦。咁佢 曾經做過委員， 監警嗰個調查做監警嘅調查，佢都好即係熟悉噶啦。咁順理成章，亦都係駕輕就熟去做呢啲嘢。咁我覺得就即係可能即係。 多多少少政治色彩咧，我哋可能唔能够避免，但系我谂佢都会系公平公正去做呢件事嘅。 Okay. 好，唔该晒郑中正，多谢你吓。咁啊，郑中正就系香港会计师工会嘅会长嚟噶。陈景祥，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其他话题。 善道会的合作伙伴绍行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聘用更新人士已经超过20年，原来缘起于此。 其实我本身公司有一个同事，他突然间有一天来跟我讲否白返，说他自己原来本身是一个更新人士来的，就是一个杀人犯，他很乖的，他工作又很正面，原来更新人士可能真的有很多种的。 想听更多，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7:05，文化日常时段，本地音乐、文学、电影、视觉和表演艺术晚晚轮流献上。 星期一至五晚7:35，继续医生与你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1，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陈景祥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啊。嗱，自由啊，陈景祥啊，都讲开咧，就系关于工厦嘅问题啦。咁今日因为咧，房委会咧就早前就宣布话会拆4座嘅工厂大厦，咁啊包括系九龙湾嘅业安啦，呢个火炭嘅瑞辉、长沙湾嘅宏昌同埋咧系葵涌嘅葵安啦。咁我嚟做翻公营房屋噶，咁预计咧希望可以喺2031年咧就系提供到4200伙啊，咁但系咧有啲工厦嘅租户咧就当然面临清拆咧，就感到不满啦，就组成一个关注组，咁都多次咧就公开表达咗啲嘅关注啦。寻日咧亦都有啲嘅租户咧就系联同一啲嘅前任、现任嘅区议员咧，去到立法会嗰度咧就系申诉部啊吓，咁希望咧立法会议员咧就帮助去到咧系跟进呢个问题噶。咁不如我哋都先请其中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先啦。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啊。郑松泰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寻日啲工厦租户嚟到嘅时候咧，其实佢哋表达啲乜嘢嘅关注，同埋希望你哋帮佢啲乜嘢？ 首先第一样嘢咧，其实大部分嘅租客咧，佢哋收到政府嗰个通知嘅时间咧，都表示好震惊嘅，因为事实上喺当中咧，就即系基本上系冇完全冇任何一个咨询，或者甚至系即系部门预先知会嘅一个过程都冇嘅。佢哋都叫做喺席上先，即系可能会能够得悉翻嘅就系、是、喂，嗰、那个系喺2019年嘅时间，原来系特首嘅施政报告咧提过下。提完之后嘅话，嗰啲部门咧根本就冇谂过嘅，就系嗰样嘢系会突然间系要所谓如火如荼咁样去执行啦。咁所以变相嘅就系其实第一样嘢，大部分嗰个租户咧都认为嘅就系嗰个通知嘅时间令到佢哋心惶脚乱。而事实上嘅就系当佢哋即使佢哋谂住系要揾一啲嘅即系工厦单位等等咧，而家政府俾18个月嗰个通知期根本完全唔足够嘅。系啊，咁而家基本上如果计翻，其实得翻可能1年时间已经过咗，其实差唔多12个月啦，而家即系剩翻12个月时间啦吓。 郑同太啊，我哋睇翻咧就即系嗰啲工厦啦，即系嗰啲租户啊等等啦，就话都要求希望即系不迁不拆咁上下噶吓，即系个要求都系咁到底譬如话而家佢主要。譬如话透过你哋想表达嘅咧，系其实即系真系不迁不拆啊！有阵时系譬如按照你头先讲，系争取长啲个时间，个过渡期充足啲，甚至就可能系赔偿会多啲咁。有冇集中话而家即系个诉求嘅，想同政府争取边样嘢？ 嗱，我自己嘅立场，我就认为呢一刻就应该系暂缓先嘅。咁至于话系咪要不迁不拆嗰个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争议点啦。因为始终个政府就话嗰个系一个公营房屋嘅一啲嘅即系。将来嘅规划嘅土地，咁但系问题嘅就系、是，其实喺呢刻咧说服唔到嗰啲嘅即系工厦嘅租户咧，就系嗰啲地方根本就系未过城规嘅，即系话其实咁讲嘅就系、是，可能其实你拆咗人哋嗰个嘅工厦之后，先发现起唔到公屋，吓咁嗰个就你俾人哋感觉好似呃紧佢哋咁样咯，吓、 啊。 咁、但系第二嘅就系话，头先阿之前问嗰个问题咧系几好嘅，因为其实事实上咧，即使而家去到房委会啊政府咧，佢哋都系唔系太清晰。究竟嗰4栋嘅工厦，佢哋公司嘅数目啦，而 以致嘅就係話即係受影響嘅人。咁點解呢？因為其實佢過去嗰啲嘅工廈咧，嗰啲單位其實係啲細單位嚟嘅，講緊係250尺至300尺。咁其實有啲公司咧，其實可能係一租就租，譬如可能係2间至5间咁樣。咁所以其實有幾多嘅公司同埋實質唔同行業嗱，所以呢個重要嘅唔同行業嗰個嘅數量同分類咧，係影響緊佢哋嗰個意願嘅。即係譬如舉例，有一啲嘅就係話佢本身可能係同五金。或者是用到一些相对重型的机器的一些工业呢，你说要去出面找的话其实是没可能找得到的。因为其实很多工厂都现在所谓已经是文职化，即是它可能多少少噪音，甚至你是要消焊等等都不会给你去租。再讲的就是过去这几个工厂呢，它那个的有半开放的一些的即是空间。那里是重型机器呢能够是上到它那个工厂。但其实就唔係好多工係咁，所以即係撇除咗究竟嗰個尺寸啦，係咪啱之外，根本就係其實市面上所謂有好多工廈嘅充裕咧，嗰、那個就唔係如政府個講法。咁因此咧就係話，其實嗰啲嘅租户咧，其實佢哋即係話，如果喺個立場上都覺得係需要搬嘅話咁，但係並唔係話政府咁話啊，出面好多你去揾就係啦咁，呢個係冇可能做得到咯。 其實房委會都有提供翻另外一啲佢哋剩餘嘅工廈單位啊，譬如話進升同埋開泰咧，咁都話有啲嘅剩餘嘅工廈單位。咁但係好似都聽佢啲租户講咧，係數量太少啦嚇，咁可能都真係增多足少嘅情況係咪啊？ 嗰、那個根本係其實就係叫俾人哋感覺氹人落塔嘅説法嚟嘅啫，即係而家講緊係講緊2000个啦，我嘅2000个以上嘅單位，你嗰啲俾出嚟人哋即係所謂嘅即係限制性投標啦，即係受影響嘅人先可以落標嘅，都係得60个。咁其實當你去咁計嗰啲，即係咪等同於嘅就係話嗰個變相係個喺呢個群體裡面嘅價高者得啦？咁嗰個對於其實個安置嚟講係根本係唔公道啊！有咩理由嘅就係你用呢個方式係令到響你本身租緊嘅人裏面，跟住你價高者得嘅話，就可以投翻你呢一個咁細嘅規模嘅單位咧。咁我覺得呢個嘅安排根本就係一個唔合適安排嚟。 咁作為議員，你覺得可以點樣幫到呢啲租户啊？ 其實我哋喺直間咧，其實就有啲租户都有表達過嘅。對於佢哋嚟講，就係、是、工業村嘅進駐可以去探討嘅。咁但係無奈嘅就話，其實香港有3个工業村啦。佢哋而家咧嗰個有兩個問題。第一，而家呢啲嘅工廈咧就係呢一個運房局，即係房委會底下咧嘅管轄嘅。咁但係工業村咧又屬於可能商經同創科，尤其創科局有關嘅啲嘅範圍。咁所以變相咧就話，其實第一嘅就係各個部門係咪需要係喺呢一個事態裏面係負上責任咧？就唔係話淨係。就將成個鑊咁啊擺喺房委會身上啦，咁呢個係第一個係需要去正視嘅。第二就係話其實進駐工業村咧，佢而家就係工業村嘅定位就係叫做揾啲 high tech 嘢先入去。咁但係嗰啲嘅呢一個受影響嘅工業嘅，我哋會唔會喺嗰個政策上係令到佢哋其實係一個條件係進駐到工業村咧？咁係可以做得到嘅話，咁最少喺度我諗都幫到一大部分嘅一啲嘅租户。 在搬迁的部分呢，其实政府仲有没有做一些其他东西，即除了我们讲的话供应60个单位给2000个现在的讲法，即是去竞投。 有另一个 其他有没有去帮手， 有个叫做所谓的早料政策，即是叫做在提早即是半年内你找到单位你就自己搬的话，那他就会按返你那个的按你的约就给返那个的10万元。嘅一個嘅補貼嚟，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變相都導致咗一啲問題啦。即係譬如嗰個嘅約其實係幾間，佢係一租幾個户嘅，即係租幾個單位嘅。咁有啲係一個單位，有啲係5个單位，咁你都係10万元補貼咩？呢、這個其一啦。即係呢個講到錢就會咁諗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上都未係錢，最根本嘅問題就係嗰啲租户想揾。嘅嗰啲所謂同類型嘅單位係冇可能，而家佢哋嗰啲咧，尤其呢啲嘅工廈根本係250至300尺，係啲細規模單位嚟。咁但係你普遍坊間啲工廈一係就上1000尺，甚至有1万尺嚟計。咁所以其實嗰個係一個根本問題嘅，就係、是、嗰安置上你話叫佢市面揾到，再加上我頭先講嗰啲規格上嘅要求。同埋其實一點咧，就係嗰啲即係租户都比較考慮多嘅，就因為其實上佢哋 時間關係啊，你要快少少啦。 係會有火嘅，咁所以其實相關嘅牌照嘅申請咧，係需要政府去幫手去睇，而家就完全乜都冇咯嚇。 好，唔該曬鄭松泰啊，多謝你嚇。鄭松泰咧就係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啦。咁啊，陳景祥唔知聽緊節目嘅朋友有冇啲係喺工廈度租緊房委會嗰啲工廈單位嘅咧嚇，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在网上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超过2000个贴文，企图污蔑一间传媒机构，并且以威吓手段向不同广告商施压，意图胁迫他们不要在有关机构刊登广告。无线电视发表声明，表示得悉警方拘捕两人，涉嫌在网上发布煽动滋扰广告商及艺员的信息，又指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谴责一切线上和线下违法行为。教协上月底退出支联会，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理事会开会之后作出有关决定，并且已经通知支联会，只要考虑到现时政治环境转差，形容决定无奈和艰难，但强调记协对平反六四的立场不变。被问到教协的决定是否与中联办主任骆慧玲早前的言论有关，冯伟华话唔作评论。骆慧玲曾经表示，叫嚣结束一党专政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今年四月起，已有不同团体和成员退出支联会。支联会早前宣布将常委数目减半至7人，并于本月底遣散所有职员。内地当局公布，截至今日中午，河南省水灾造成99人死亡，超过1390万人受灾，仍然有失踪者待进一步核查。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刚涛在省政府防汛救灾记者会上说，郑州正加速推进两通一排工作，以最短时间恢复通水、通电和排清积水。目前全市组成区内的110千伏以上变电设施已全数完成抢修，小区供电大致恢复。由于因灾停水的1800多个小区亦都已经全部恢复供水。另外，大型商厦、学校、写字楼等的排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部分小区仍在积极排水。日本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连续两日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其中东京都再多3865人染病，连续三日创新高。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延长东京都和冲绳县的紧急事态宣言至到下个月底，并且对大阪府、邻近东京都的千叶、神奈川和埼玉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首相菅义伟将会与经济再生担当相西川康稔和厚生劳动相田川宪久商讨，检视医院病床占用率等数据，和寻求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之后作出决定，明日正式公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德里广场嘅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永德里广场嘅慢线有意外，龙尾荃青交汇处。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就排到近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星河名居。咁至于较早前咧，渡船街天桥去美孚方向近骏发花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咁而观塘道因为爆水管，而家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快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蒲岗村道。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上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另外，现在在尖沙咀佐敦一带，包括是广东道、弥敦道、漆咸道南和柯士甸道等等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咁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噶，揸车嘅朋友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陈茂波他就话咧，要喺城规条例啦等方面咧精简流程。测量师刘振刚， 你点样处理反对声音咧？听审嘅时间可以好长，令到个改划时间好长，唔系咁简单即刻处理到。 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教授吴美琴， 廿几万人住紧喺劏房，2049先处理咧系我哋嘅羞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暑假之所以出现同教育制度都有关嘅。 哈林石森面， 一个传闻咧就系话咧，因为穷得滞咧，所以夏天咧农场咧就需要啲小朋友去做童工帮手。 点解会有暑期工嘅？佢已经发展到。 另外一种讲法就系因为有钱。 是 就是因为有钱的家呢就夏天要去避暑， 所以就避暑山庄就 是啦。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陈景祥。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将会收翻一啲房委会嘅工厂大厦，咁就会拆咗呢四座工厂大厦啦，咁就会起公营房屋噶。咁但系一啲嘅工厦嘅租户咧，就系对于嗰个清拆咧系有好多嘅意见啦。咁就最近咧亦都去咗立法会嗰度咧就系进行申诉噶。咁啊，陈景祥，不如我哋亦都揾一位嘅工厦租户同你倾下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系宏昌工厂大厦嘅租户曾津慈曾生噶，曾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请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你自己喺宏昌工厂大厦系嘛？系做乜嘢嘅行业嘅咧？你租嘅单位又有几大咧？吓， 我系生意上嘅第二代，我妈妈喺呢一度已经由1997年就喺宏昌度落户噶啦。咁样隔咗大概四五年后咧，又再租多两个单位。咁而家我哋拥有系四个单位嘅。咁样我哋系做五金及小型加工嘅，系啦，咁其实自从5月24号即系廿几号讲咗之后咧，其实呢度好多个厂户咧都系觉得好愕然、好诧异嘅，因为其实从来都冇政府部门主动嚟联络我哋嘅，从来都冇什么咨询啊去派问卷啊去调查上门啊从来都冇嘅。咁我哋一直都觉得喺政府工厂大厦度做呢相对系较私人嘅市场系好嘅。就系因为 佢提供到一個穩定嘅租金、穩定嘅環境同埋穩定嘅地址鋪位俾我哋去營運生意嘅。咁、其實我覺得政府喺呢件事上面係需要落水去提供一啲適切嘅廠房或者工廈單位俾即係中小企去發展嘅。即系唔系纯粹政府就话陈凡话斋有百几万尺地，你哋自己揾啦，出面有嘅。咁但系个问题实际就系佢嘅配套啱唔啱我哋用咧？出面嘅工厂大厦有百几万尺，佢个楼龄去到几多咧？因为早排政府讲过话，因为根据工厦即系呢个防火条例，系自从嗰个牛头角迷你倉火燭之後，佢哋就開始去修訂嗰個條例嘛。咁而家嗰個條例就去到197幾年嘅工廠大廈都要作出某一啲嘅消防條例嘅更新。OK 啦，咁197幾年後打後嘅都仲有工廠大廈㗎嘛。咁嗰啲又幾時開始做，會唔會到其時個業主加租，因為佢話喂我要更新喎，我要加租喎，或者佢單一業主喂我都係唔做工廠大廈啦，我收返補地價。然之后转去做商业楼契，或者变个形式变做骆驼漆咁样。骆驼漆都而家啲人系去食饭、去行街噶嘛。 观塘啊， 但系佢本身都系工业大厦嚟噶，工业中心嚟噶。咁但系点解佢会做晒呢一啲所谓嘅违契嘅嘢咧？系咪先？即系我哋呢一扎全部都本身做紧工业行为或者经济活动嘅嘢嘅人。就搬唔翻入去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当中有涉及烧焊，有涉及剪接一啲不锈钢嘅工件，白铁都会产生啲嘭嘭声，有声有味，或者系总言之系会令到人哋系觉得会投诉你嘅嘢。咁、那个问题就系我哋本身工厂大厦就系咁嘅用途嚟噶嘛，就系、是、本身会有噪音有气味噶嘛。但系我哋点样翻翻入去嗰啲所谓叫做已经转变紧文职化、商业化嘅工厂大厦咧？佢哋密封式噶，你要记住系，我哋系半开放式嚟噶、有通风条例噶、即系个通风效果系唔会焗死人噶、起码都即系我哋有烧焊有剩。 系啊，曾根慈啊，想问一下你咧，因为而家一般即系我哋睇翻啲数字啦，即系话一个工厂大厦。因为香港的确都有一段时间咧，好多厂啊搬咗翻大陆啦。咁啊个供应咧，其实就话都几多下嘅。即系呢个系咪你遇到嘅实况咧？即系其实 呢个唔系 再揾翻系咪容易咧？ 就系、是、个实况就系我哋喺会上由个别嘅租户都即刻听到消息，都即刻出去揾。由十几蚊变廿几蚊，廿几蚊尺的话，仲要计一计出面嘅工厂大厦个实用率，通常都低过七成。咁即係廿几蚊再乘返嗰条数，咁就已经去到三十几蚊㗎喇。原无意外三十几蚊去租一尺，你仲要记住出面嘅租金就係、是、个租约就係一年生一年死，佢鍾意续租就续租，你俾人投诉或者地契投诉或者隔离左右投诉或者业主委员会唔鍾意你嗰个行业嘅。你都可以令到个业主有机会唔续你租，咁人哋系咪又要再搬呢？但而家讲緊嗰啲烧焊剪接即系做五金，真真正正做工业行为嗰啲人，系社会上真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嚟噶。 系，咁系啊，想系啊，系啊，正所以想问下你哋，譬如如果而家呢个阶段，咁你同政府最主要系争取咩咧？因为似乎佢系政府就个做法就系要即系、就是、都系咁行噶啦。咁你哋而家点即系跟住下一步系想点啊？其实个争取嘅诉求嘅系。 个诉求始终都仲系不沾不拆， 都系不沾不拆。 即系我呢度系九成七嘅出租率，即系我哋经历过沙士，经历过金融风暴，经历过运动，经历过肺炎，都仲有九成七嘅出租率。即系我唔系浪费社会资源，我唔系平房，我唔系得一层。我呢度系即系超过十层以上嘅工厂大厦。我喺呢度九成七嘅出租率，你凭咩话俾我知我哋系对社会冇毫无经济价值可言？然之后就觉得你哋走啦，出面大把地方有得租咧。 OK， 明白。 好啊，多谢晒曾先生啊，曾先生就系喺长沙湾宏昌工厂大厦嘅一个租户嚟嘅，做五金业嘅。陈景祥啊，其实睇翻。 即係要用房委會嘅工廠大廈改建成呢個公營房屋，好似真係好多困難。即係但係而家好多嘅工廠大廈嘅租户需要處理啦。咁頭先啊，鄭松泰都講，其實有好多譬如規劃上面嘅手續咧，都好似咧係未完全係準備好啊。咁睇嚟真係，即係當然而家要去到嘗試去揾啲地方去增加房屋供應啦。但係打呢個嘅房委會工廈嘅主意，可能出現好多困難係嘛？ 係啊，因為你按照政府嘅講法咧，就話起可以提供到4200伙啦，咁啊唔算係好多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其實你要動用嘅資源，即係你要拆咗嗰幾個工廠大廈，我哋睇翻啲資料咧，其實都係30几年啦，即係最長時間嗰都係42年啫嚇，即係你唔可以算佢做舊而要拆啦。而頭先講嘅曾生講嗰啲，亦都係一個有佢嘅觀點喺度，因為你有90%喺度用緊咧，你而家唔係廢置或者係冇用咁去拆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就另一個問題，就係到底我哋係咪有陣時為咗要交貨啊，或者交數啊，即係起房屋嘅時候就差唔多乜都，即係以前就叫逢針咩 見縫插針啊， 逢插針。而家咧就唔好理咁多，總之咧就可以拆，我權力之下可以運用嘅，我就拆咗先。我為了要交貨，又交多4000嘅單位出嚟，咁其實對個社會平衡發展係咪好咧？咁我諗呢個係今次裏面一個好大嘅疑問咯。 港台電視318:00黃金五合一大師對談。今集同大家探讨饮食与断食， 自己谂翻点解我要食呢一餐先？ 好明显地咧，任何嘢我哋一放任咧，个结果都系唔好嘅。 大师对谈，主持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星期四晚8:00，港台电视31，8:00黄金五合一。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4》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10: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如果呢个礼拜大家留意开股市咧，都可以系咪用大上大落，真系坐过山车咁形容咧吓？ 有啲时候讲到系海啸式 咁犀利 啲噶啦。 系嗱，因为咧港股咧今个礼拜曾经咧系失守25000点嘅大关啊，咁一啲嘅财经界嘅分析都认为咧，其实都同咧即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吓，即系都同内地有一个嘅所谓教育界嘅双减意见咧系有关系吓。咁事完咧就系上个礼拜咧就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咧，就系印发咗一个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同校外培训负担嘅意见，就所谓双减意见啦，即系减功课、减校外培训负担啦。咁当中有啲咩嘅规定咧？就话要系从严咁去审批啲机构，就要求各地咧就唔再审批新嘅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嘅学生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咁另外咧，亦都話咧，係要求啲嘅學科類嘅培訓機構咧，一律咧就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嘅運作啊。咁所以見到咧喺內地咧，其實好多嘅教育股咧，咁呢一個禮拜咧都可以話係即係叫蒸發咗數以千億計嘅市值啊。咁究竟呢樣嘢係點樣解讀咧？點解大陸會有一個咁樣嘅規定出嚟咧？ 嗯，係啊，即係按照新華社咧，自己官方嘅通訊社都有發呢個消息啦，亦都有一啲嘅評論咧，就提到咧呢個新嘅政策咧，旨在咧係緩解學童嘅壓力啊，同咧係減少父母嘅成本負擔。咁而教育成本咧高啊，喺內地咧普遍被認為咧係導致中國嘅生育率咧下降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啊。因為大家知道咧，早前我哋一個即係關於中國人口嘅普查嘅結果出咗嚟咧，就人口雖然係有增長，但已經好明顯地放緩咗啦。咁咧就內地會覺得咧，就我哋嘅人口紅利可能冇咗咧，就因此咧就係鼓勵多啲生育啦。咁而家生育咧就話咧，你學童讀書又咁貴啊，咁又要補習，咁點負擔咧？咁其中一個政策啊，今次的主要目的咧就希望能夠令到呢啲教育成本降低，亦都令到家庭咧負擔嗰個生育嘅時候咧，嗰個開支成本亦都下降啦。咁因為有咁嘅需要，社會需要。 要咧，就結果咧係造成咗剛才你講嗰個咧係所謂雙減啊嗰個政策文件出咗嚟嘅。 啊、但係都可以話咧，對內地嘅、教育產業嚟講咧，一個即係好重嘅打擊啦。 係啊，好、多即係話走咗資，或者甚至即係前景不明啊，立即轉集咗。因為你而家基本上文件就話咧，有啲係私營俾人辦學嗰啲係唔得㗎啦，已經唔準㗎啦咁。 唔係，同埋我都想問，即係其實其實內地嗰個嘅生育率係下跌啦，即係就算而家即係放寬到三孩政策都好啦。咁、究竟係咪話？是因为这些的补习社啊或者是啲私立的教育机构的收费、就令到大家是不生仔呢咁呢个都呢、这个系咪真系一个直接的关系呢都要研究一下。 但系呢就嗰啲学生的压力同埋啲补习啦咁好多家长你知啦即系嗰个所谓气泡线啦即系一早要推佢哋去上好多补习啊等等呢同埋呢就这个现象是有的这个真的、即系而且都唔系近期嘅已经讨论咗一段时间㗎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呢就好多系嗰啲私立嘅教育機構啦，就喺內地辦學啊，同埋即係貴族化。咁你知好多中產都幾追逐嗰樣嘢噶。咁嗰啲咧，相對地講嘅收費，的確係同一般普羅百姓咧嗰、那個俾嘅教育費咧相差係相當多，而且係相當歡迎喎又啊。咁到底係唔係真係內地想見得到嘅咧？咁嚇，咁所以呢啲咧都係造成今次即係所謂要整頓嘅一個背景咯。 咁、而即係譬如你向呢個教育產業嘅一個政策啦嚇，咁 都令到呢啲教股去重。错啦，咁其实对于个社会嘅成本又有几大咧吓？咁、我哋都问一下啲市场人士，同我哋倾下嘛。咁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位嘅市场嘅分析嘅人士啦，就系、有勤丰金控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连敬涵啊，连敬涵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不如讲少少背景先好嘛？即系其实内地嘅教育产业咧，其实过去一段时间系发展成点咧？系咪真系去到一个真系收费好高啊，失晒控嘅一个情况咧？ 其實都係㗎咁就即係內地嘅民眾嚟睇嘅話，就對於佢哋自己嘅孩童嚟睇嘅話，嗰、那個要求都相當之高㗎咁就即係內地嗰方面嘅競爭亦都係相當之係大㗎咁、如果要真係要為咗未來着想嘅話咧，一定咧要係教學嗰方面咧大量咧就係、提供嘅資源俾啲孩童嘅咁就即係除咗係正常嘅翻學之外嘅話咧，咁當然放完學之後嘅話咧，就逼佢哋咧。就去補習啦嚇，咁呢個咧風氣嚟睇嘅話咧，就其實咧已經係過去咁多年咧，都係已經係進行緊嘅啦嚇。咁又可以咁講咧，就點解要需要咧係課外嗰啲補習咧？咁亦都有啲傳聞啦，咁唔可以得到證實咧，但係亦都係真係傳得幾似嘅嚇，就話正常嘅翻學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好多啲教師咧都唔。都唔會咧，就係全心全意咁去教嘅喎嚇，咁寧願咧就即係放咗學之後咧，就即係先至係收費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先至教啲孩童嗰啲學生嘅喎嚇，咁呢啲嚟嘅話咧，就即係啲傳聞嘅話咧，都其實咧都市場咧一路都係咁講到出嚟㗎啦，咁呢啲嚟睇嘅話，個風氣唔好嘅話咧，所以真係有需要有做個整頓嘅。 想請你講多少少咧，就係、呢個教育產業嘅發展咧，有冇一啲？即系指标性嘅一啲可以睇得出个发展有几蓬勃咧？即系譬如话佢系有几多嘅一啲大集团去到譬如话系经营紧呢啲教育产业啦，又或者系有冇譬如系唔同乜嘢嘅资金嘅背景咧？咁同埋就系、即系譬如话会有几多只一啲嘅教育股系因为呢啲嘅教育产业嘅蓬勃而上市啊？咁样我都请你讲下嘛。 咁首先就讲到咧，就系、大家知道咧基本上咧就教學咧正常嘅學校嘅話咧係咧就屬於係即係好似香港咁樣教育局咁樣嚇，咁內地亦都會係有咁樣嘅一個統籌咁樣，可以係一個管控啊或者有個制度啊，咁就即係約束住一啲學校咁樣嘅嚇。咁但係內地嗰方面睇嘅話咧，你係可以想象到係幾誇張地咧，就話內地嘅民營嘅或者係講緊私營嘅一啲咧，就係即係呢啲係課外進修嘅團體嘅話咧，佢哋個成立咧，佢哋建立出嚟嘅話咧，啲校舍啊，或者係啲班房之類嘅嚟計嘅話咧，仲比正常嘅學校數目仲要多，咁就會係即係即係我相信國家嗰方面都比較擔心你已經有個正常嘅學校咧，係體內入邊嘅話咧，就即係係內入邊嘅話咧，其實咧就會係受到係教育局嗰方面嗰、那個管制啦咁但係你。 出面嘅话咧，其实系冇管制嘅、哦嗯，啊，变咗咧就系一个咧就系、是、相当之大嘅庞大嗰个机构喺度嘅话咧，入面嗰啲師生亦都係咧良莠不齊啦，咁或者係咧就即係收費都貴啦，牟利為主啦，咁呢啲嚟睇嘅話，國家一定要係管控嘅嚇。咁呢啲嚟睇嘅話，好多咧都係嚟香港邊上市啊，甚至乎咧就係即係喺美國嗰邊上市嘅話咧，亦都好多間咧關於係校外補習或者喺進修嗰啲公司喺度噶。咁而家基本上咧就係規管住嘅話，就係希望咧管制住呢啲嘅學校嘅。 嗯，喺年經下啊，今次裏面除咗係內地係整頓教育啊，即係好似補習社咁樣之外咧，其實大家都更加關注就係個市場啊，即係今次受到個大嘅震盪嘅個衝擊啊。咁有啲投資界嘅講法咧，就話第一咧就今次內地嘅做法咧就係咁嘅，事前冇乜預警，咁啊突然之間咧就殺到埋身，咁啊個政策市啊，即係大陸大家一直都成日講個政策市咧，嗰、那個震盪咧今次好明顯睇得到啦。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個説法，跟住咧就話啲外資咧就覺得係好不穩定，咁台咧對內地嘅投資氣候咧係不利嘅。咁美國都從美國嗰邊嘅監管機構都曾經講啦，即係話以後咧對一啲內地上市公司咧個政策風險要加強呢個監管，或者甚至要加強呢個注意。咁咧就似乎係衍生咗呢個問題出嚟。咁今日咧有個消息都話，即係證監會即係中國嗰邊咧都同一啲機構協商啦，即係傾下偈，即係安撫下啦咁。咁其實今次嚟講，對呢個市場衝擊啊，其實可能甚至大於敦啊對教育事業添嘅，係咪咧？可唔可以咁講啊？ 嗯 ，OK。咁首先係講到咧，就話點解會係有呢啲雙減嗰個政策？而家呢個時間先出現，咁以往嘅時間一路都會有呢啲情況嘅，咁但係點解而家先出現呢？咁當然咧就講到咧就國家嘅三孩政策，咁一六年出嘅二孩雙胎政策嚟計嘅話，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幾失敗下嘅，你見係嚇。咁今次嚟睇嘅話，三孩要三孩嘅話咧，更加咧就即係大家認為根本係冇可能係做到嘅，因為你內地嗰方面嘅好多成本，頭先你講到啦，教育嘅成本係重中之重嘅嚇，咁如果真係咧，仲喺一個咁高嘅成本之下嘅話咧，咁年青嘅夫婦嘅話，點會肯生一個、兩個，甚至三個咁多咧嚇？咁所以嚟睇嘅話咧，就而家呢個時間嘅話，希望咧就係減輕咧就父母嗰個壓力嘅話咧，係先至係做呢啲行動出嚟嘅嚇。咁就即係醖釀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啦嚇。咁而家呢個時間出咗嚟嘅話咧，咁大家就會比較擔心啦，投資者亦都比較擔心啦，就話你而家面對住咧就係話學童啊，咁就即係 K12 相關嘅呢啲嘅校外活動啦、校外進修，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咧？就係唔關事嘅呢啲教育機構咧，都會受到嘅規管或者有啲新嘅政策咧，咁所以令到咧就即係大部分嘅資金嚟睇嘅話，即係基金嗰方面咧，都會連所有嘅教育股咧，都係咧就拋售嚇，咁就引發咗咧過去嗰幾日嘅話咧，大幅咁樣下跌嘅原因啦。 嗰個信心嗰度係咪會受到打擊？你覺得今次？ 咁咧信心咧一定都會有所打擊㗎啦，咁就即係啲基金都講到啦，咁就政策咁明朗嘅話，咁有大風險嘅話，不如全部咧教育機構嘅股份咧都沽咗去先啦嚇。咁即使咧就一啲嘅成人教育啊，或者係大專嗰方面嘅學校為主嘅啲上市公司嘅話，都被受到拋售嘅。咁但係今日嚟睇嘅話，你可以見到咧好多啲公司咧都會出現咗個反彈啊。咁我相信亦都係咧，就即係有少少安撫嘅言論出咗嚟之後嘅話咧，就大家或者有再買翻。咁但係我相信咧，未來嘅時間睇嘅話，相關呢啲股份嚟睇，真係會係受到歡迎啊，或者基金咧就重量咁樣買落去相關股份嘅話咧，幾乎相當之係細路嘅係。 但有啲嘅講法咧，就即係覺得個對個股市嗰個打擊都創即係重創可以講係話，即係因為今次裏邊咧就嗰個預警，即係頭先講咧，即係真係不足啦，同埋似乎咧見到內地裏邊咧就唔單止淨係教育個依個板塊啊嘛，譬如你早前關於互聯網啊，同埋甚至係房地產咧，大家都睇到啦，都係即係打擊範圍。如果有內地有個講法叫新嘅三座大山啊，即係教育啦、房屋同埋醫療啊嘛，咁啊都係陸續要咁樣整頓嘅，咁即係變咗嗰個範疇啊，咁大家覺得可能對個股市嗰個創傷咧，似乎都幾長遠喎。你點睇依件依個咁樣嘅講法 OK， 其實亦都係同三孩政策有一定嘅關係嘅。咁除咗教育之外嘅話咧，如果一個夫婦嘅話要買樓，結完婚之後買樓啊，咁或者要生兒童嘅話，一個、兩個、三個嘅話，你嗰個住房嗰方面嘅需求咧，會係 相當之大嘅。咁、 嗯、 所以嘅話咧，過去咁多年咧都已經壓抑個樓價上升㗎啦。咁、嗯、所以對於內房股份嚟睇嘅話咧，過去咁多年嘅話已經係根本係冇得升㗎啦。咁、 嗯、 呢方面一定係㗎啦。咁至於係一啲醫療相關嘅話咧、嗯，我就覺得同今次嗰、那個三排政策咧就冇乜太大嘅嗰個關係喺度嚇。咁、嗯、就即係醫療相關嘅股份嚟睇嘅話，其實都係有升升跌跌，咁就唔係好關事。 嗯、 但係你講到最主要咧，就個市場氣氛嚟睇嘅話咧，咁就真係咧、嗯、令到個股市咧星期一、星期二大跌嘅話咧，都係同咧呢啲嘅政策啦，或者一啲不明朗因素存在嘅話咧，係、 嗯、 有絕大嘅關係喺度嘅。 好，唔該曬連敬涵啊，多謝你嚇，為我哋分析咗咧就係內地嘅一啲同教育相關嘅政策。係、 嗯、啊，呢、這個政策市咧，始終係內地裏邊咧，即係發展股市其中一個真係最大嘅風險啊。咁今次裏邊咧，似乎又再引證咗呢個政策市咧，真係帶來嗰個震盪咧，其實都相當大嘅。 好啦，今集嘅自由風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